本港今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一两阵微雨。今晚是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气温暖，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有薄雾。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941点，跌45点，成交金额2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6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48点，升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融信中国11.86，跌4仙；腾讯控股375蚊，跌3蚊。中国平安91.15，升1.5；中金公司18.5，跌2.2；中国铁塔1.94，冇升跌；吉利汽车16.44，升8仙；友邦保险80.7，跌1.5；中人寿21.85，升5仙；汇控66.7，升3毫；建设银行6.97，升5仙。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9，英镑10.342，瑞士法郎7.872，澳元5.593，加元5.882，新西兰元5.336，欧元8.826。每百日元对港元7.0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05。日经平均指数报21,764点，升51点。港金现价报12,110蚊，升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1.19美元，卖出1,291.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咧。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咧，中线坏车啱啱拖走咗啦，咁车龙有待消散嘅，排到去朗天路。咁就系元朗公路方向上水，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咧，中线曾经有坏车，不过已经拖走咗啦，龙尾就排到去朗天路。咁喺九龙方面咧，七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芜湖街第二线嘅意外咧就清理好，一带交通就回复正常，而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佐敦道快线嘅坏车亦都拖走咗，亦都系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去到骏发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告示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慢车，龙尾飞林明道。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大窝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九龙坑。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揸车谨记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工程指示牌记得唔好揸咁快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其实你烦咩啫？ 冇啊，个个都话佢好闷咯。同埋呢一 type 我又未试过啊，仲有啊，太好生啦！ 你都未试过，点知啱唔啱你啊？ 其实听歌同拍拖都系一样，要揾啱你嘅心水歌曲，真系听过先至知。4月1日开始，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艳琼骚动音乐。 咁，不如我哋试下。 等我柳俊江话你知，想住得安心舒适，间屋一定唔可以有僭建物，因为乱禁加建改建，唔止影响结构安全，仲系违法添。 无论新界村屋定其他私人楼宇新起同起紧嘅僭建物，屋宇署都会即时執法，向业主发清拆令。喺村屋安装小型环保同适宜设施都要符合规定，否则亦属僭建。上 bd.gov.hk 睇下啦。 E 台有音乐有快乐，周末早上有着落。 下周两点， 我是你的后援会， 播成压一，亮亮最佳 backup。 下周四点， 寻上司认真做， 魔力的神师陪阿乐四合一，认真得。 晚上十点， 诗芬崔洁彤， 周末有情人听到心都痕。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听到神。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不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纵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喂，认真啊，我哋今日暗衬，大家都有啲黄、啊。 咦，系喎、 啊，好少可个认真地。 其实我真系好少着咁 colorful 啊嘛， 系啊， 太眼瞓啦，因为我想自己醒啲。 系啊，嗱呢、啊啊啊、个人摆到明就唔知喺边度诶，拆翻件咸丰年嘅衫啦咁。 冇执啫。 咁但系问题系大家都有啲黄咯，我只系话。 唔系、哎、你依然都系着咗嗰件叫做咩啊？教堂设计嗰啲咧，圣堂玻璃窗 嘅 系啦，系啊，好好啊呢件真系。 圣母玛利亚， 但系点样都唔够豪仔今日个头嘅。 哇， 我同阿田乔斗咧，阿田你。首先，豪仔咧就喺个直播室外边飘过，其实系飘过嘅，系跑过，因为有人咧就迟咗， 我又迟咗。 嗱，系啦，因为咧原本我哋都约早嘅，咁但系佢咧又系依然啦， 少少啫 ，OK 嘅，起码佢有做足戏啊， 唔系啊，好多噶，多噶，我啲头发好多噶，飞起嚟嘅。 你最搞笑，你个头发唔系飞起啊，因为太大风嘅关系咧，你突然之间变咗齐音一样咧，遮到落只眼，你唔笃眼笃鼻嘅咩？你 冇， 有我哋见到，所以我。我哋两位莫笑话唔话咁样， 我发型师经常都同我讲：，哇，你个雄性荷尔蒙全部都谷喺个头上面咯， 咁啊惨啦， 系 啦， 系咩？你真系觉得惨咩？ 我嗰啲 你觉得好惨啊？ 摆第二度嘅， 摆大寿啊！你摆喺度， 摆个膝头哥度啊，三个都冇啊！ 跟住我就话：做咩啊？山竹又嚟咩？成日台风咁样吹佢翻嚟，因为咧由我哋嘅直播室大堂入嚟直播室咧，嗰段路都有一百米噶，佢咧即系喺度奔跑啦，跑翻嚟咧，即系话以前话 我哋见到嗰十米啫， 系啊。之前是很温柔的慢慢走过来的真的。但是我们、今天呢、哎、又要撥一撥头发先真的。 是啊。 一休风飞散发。 使不使俾个夹仔你啊？我俾个夹仔你 啦。你知唔知我真的有攞夹仔的会。我试过偷我老婆啦去我家姐屋企的时候。 我 就不要啊。 你啱啱即系边度除出嚟噶？你 我头度出嚟， 唔系咯， 算啦，唔使啦，我多头发，我抖音啊，我夹啊， 我哋今日有新嘢，系啦，除咗哇，你发觉四月一咧真系有好多嘢噶，即系四月一号之后咧，除咗头先你有听晨光第一线都知道啦，我哋会有新 logo 出咗啦， 出咗啦，咁啊，大家就可以即系用一个新嘅面貌。喂，我哋其实同日本嗰边一样并驾齐驱， 系啊， 有新嘅年号， 系啦，新年号我哋有新 logo 啊。 其实我哋应该叫阿程振鹏咧，好似。日本咁样咧，佢都揾咗个即系官员出嚟咧，捧住个牌，跟住就写住， 系啦， 令和啊，唔系 ，sorry， 二台，哇，你闪光灯咁，跟住就有个 logo 出嚟，哇， 都有啊， 咁 祖儿啊，帮我哋攞住晒我哋六个唔同嘅 channel 嘅时候嘅新嘅 logo 啊嘛， 系啊，我觉得我哋都即系一样可以进入好似嗰啲咩嘅新几年咁样咧，系啦，咁我哋除咗成个二台会有一个新嘅 logo， 咁啊各大节目咁啊已经转咗都有一个礼拜啦，礼拜四啦嚟到今日都，我哋今日礼拜四。风骚快活人都有新环节， 系啊！今日四月四号星期四吓， 系啦， 系啊， 儿童节咁样， 系啊， 儿童节快乐， 喂，送礼物俾我， 系啊，系啊，最似系你真系，我哋呢个新环节系点嘅？ 最紧要嘅就我哋个名啊， 系 一个新环节个名啊，你记唔记得啊？ 系啊， 我记得， 我记得， 好，我讲第一句，这么近，那么远。 嗱，我跟住咧，我。因为有 post 喺我哋面书度嘅，跟住我谂下，在那遥远的咩嘢咧？咁样，跟住应该系地方嘅啩？ 系啦， 在那遥远的地方，唔系咩？ 在那遥远的附 近啊！ 哎呀， 你写咗地方啊？ 我写地方， 唔系啊，买 啲 Andy 佢啦。 好啦，咩唔紧要啦。嗱，我哋都 post 咗。 你公司嗌错口号啊？点算咧？你讲咗第二间保险公司咁真系。 我哋讲呢个新环节嘅名咧，要集齐我哋三位啊，风骚三宝咧夹埋讲咧，先至讲到嘅。我讲第一句，豪姐你讲第二句， 系啊， 我觉得佢都会炒噶啦。这么近， 那 么 远，我咪第二句咪那么远咩？ 唔系啊，系嗰个 snatch 再嚟 个， 再嚟 个 ，NG take 嚟个，一二三，这么近，那么远， 在这遥远的附近， 在哪遥远啊？ 哎呀，不如等我试一次过讲晒佢啦，好唔好啊？我哋嘅新环节咧，将会喺十一点半度登场嘅，就叫做《这么近，那么远，在那遥远的附近之你唔系未去过啊？话 系啦， 我谂究竟系校话定咩噶？ 你在那遥远的附近之你 唔 系未去过啊？ 系啊，究竟讲咩嘅咧？ 系啦，咁咧希望咧，即系大家咧可以走访我哋香港每一个角落仔啊！系啦，咁咧就希望咧，即系大家咧可以同去到唔同区都可以发现嘅。我哋今日讲油麻地篇， 晏啲就会话俾你听，究竟点样那么近又这么远？究竟点解又遥远，但系又喺附近呢？ 如果咧你哋对于油麻地区咧都有啲系得你哋知隐世嘅地方又好啦，最劲嘅地方都好啦，喺面书留个言同我哋分享啊！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了她的长风，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她那粉红的笑脸，好像红太阳，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我愿流浪在草原，去放羊，每天看着那粉红的笑脸和那美丽经典的衣裳。 细细的体验，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喂 ，Danny，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败坏人。 啱啱聽到有莫文蔚在那遙遠的地方，咁呢個都係經典嗰啲民曲嚟㗎啦，咁都有無數咁多人唱過㗎啦，咁但如果我哋將佢變成一個環節嘅時候，究竟會同你玩啲咩遊戲呢？頭先都呼籲咗今日呢個地方呢係同油麻地有關嘅。 係都唔係一個遊戲嚟嘅，都希望大家呢即係了解一下各區呀、啊、 都係遊戲嚟㗎，你要重新認識過自己嗰個地方呢，好似玩一次遊戲咁樣。我哋晏啲呢就再同大家介紹一下，咁大家密切留意住個面書呢，上面已經有個留言區俾你玩 嘅。如果大家即系想分享一下油麻地有啲咩好去处等等嘅嘢咧，都欢迎大家打到诶，唔系都喺 post 嗰度啦。咁啱啲先打翻嚟啦，好唔好？ 系啊，好啦，咁头先我哋嗰个环节叫做咩话？在这遥远的附近之啦，这么近那么远，在那遥远的附近之，你唔系未去过啊？ 好，你兜得到啊？ 系啊， 兜得到嘅。你知唔知？ 佢个眼神睇住佢，你又讲错。 系啦，喺医院里边啊，呢个地方都系可以即系介绍嘅。 边个地方 咧？这么近，那么远， 那么远， 系 明明近在咫尺，落楼下就到噶啦，唔去，系啦，或者系出边嗰度唔去，真系你唔系未去过啊？好多人话我真系未去过喎， 但有啲人系咪自己选择唔想去咧？ 哦，可能佢唔识路咧， 哦，系啦，辛苦， 系啦，即系你问 佢识路嚟香港睇医生， 系啊，佢咁大间啊嘛，外墙好大间啊嘛，但系你去到个。收费站嗰个位度， 香港点样都大过个医院啩？如果你识得落嚟嘅话，但系跟住咧， 但系个医院又大，我又唔知嗰个叫做系啊， 坏错咗佢添。 会计部喺边？我唔识啊，我就系唔识嗰三个字。 系啊，就系讲紧话会计部缴费处、收费亭。找钱俾人两个 地 方系 啦， 但系原来对某一啲病人嚟讲咧，真系属于这么近那么远，系好近都得医院里边，但我觉得我唔会去嘅，真系呢次系唔会去，下次都唔会去。 系讲紧嘅系咩咧？就系话咧，食卫局嘅局长陈肇始啊，琴日咧就交代咗呢个拖欠医费嘅一个嘅情况，就系话咧喺医管局啊，2017至2018年度咧，总共录得噔。4837宗非本地病人，佢哋系有拖欠呢个治疗费用嘅， 系 平均每个人走数几多钱？ 系 平均每个人走数， 大家咧要香港， 哦，但因为佢系非本地居民，所以佢条数会大好多噶， 系 啊， 咁平均咧讲紧 8000蚊。 啊，差 唔 多好近啦！ 系啊， 我哋香港人要填好多 form， 跟住咧都未必攞到个4000蚊， 是 但系佢哋咧。求其走就每人走7700啦，平均系 个平均数啊， 系 啊，诶，讲起日数咧，如果最高拖欠嘅日数咧，有700几日噶吓，765日，咁啊， 一个人啊， 即系佢系住700几日，定佢已经拖欠咗700几日啊？ 但咁佢就 应该最高嗰个数字系700几日都未俾钱， 系啦，咪就系700几日， 佢好少住700几日咧，呢个都好夸张 啦。拖欠嘅日数系啦，即系未俾钱， 佢住到可以做本地居民噶啦。 咁啊，入计平均啊，又系平均计咧，每个人咧都系有107日都未，即系拖到107日都未俾钱，即系大半年嘅路都 系啊。咁嗰度讲紧话几亿噶啦，已经即系总数啦， 系2亿3000万啊，嗰度五年啊冇走到2亿3000万啊！你谂下，我哋即系点搞？点搞？点搞咧？真系， 所以我哋今日就同大家讲下，大家都俾啲意见，究竟点样可以追到条数咧？吓， 我首先谂一个最简单嘅方法，我哋将嗰条数可以唔使咁大嘅。点解头先会7000几蚊咧？ 系， 因为佢系非本地居民。其实如果我哋普通人入去，即系我哋香港人入去嘅话咧，嗰条数出嚟就系100蚊嘅啫嘛。 其实我想话咧， 细好多。 其实我哋咧叫合资格市民啦吓，即 系 有身份证 资助咗好多噶。 唔系啊，我意思话都有40000个。 哦，系都唔少噶， 香港人都有走数， 系啊， 香港人都有走数。 因为咧嗱，嗰笔数咧好得意喎，其实咧你可以叫做账面数嘅啫。当我哋三个一齐入医院，都系住3日先出院嘅话咧，你当阿田唔系香港人啦。咁我哋两个出到嚟呢，可能我同阿祖条数呢，我哋两个逃兵呢，可能你每日都係100多蚊呢，我哋三日走咗呢，其实都係账面数呢，我哋好似走咗300几蚊数。但阿田又唔同喎，因为佢非本地居民嘅话收全费㗎嘛。佢条数可能真係出嚟呢，就话哦，淨係一个桂花田呢，佢走咗数呢已经讲緊可能係5000蚊啦。 係呀，3000几一定要啦，因为贵好多㗎嘛。 既然账面数嘅话，我哋有咩方法可以令到呢条数变少啲呢？ 最无耻嘅方法就系、是。马上承认佢哋全部都系本地居民。 哦，即系唔止派百五个啦，系咪？ 系啦，唔系， 即系话将条数好扫面啊， 系啊， 账 面数， 将佢哋话明明佢哋系非非本地居民啫嘛， 其实都系资助啫嘛，系咪先？大家都打嗰啲针啫， 咪当佢哋系咯，咁咪少啲钱啊？ 撇撇账咪靓好多条数啊，少好多，少好多， 即系执靓条数，唔系我唔想执靓条数，我想追到条数， 追， 钱咧，我哋纳税人有咩 即系我哋三个有份俾啦， 其 实 咧呢啲数字咧都。唔系今年已經有啦， 年年都公布噶啦。 我好多年前咧，我已經第一時間咧，即係都發表過話，喂，梗係佢走數，佢走咗啦嘛，佢揾唔翻噶嘛，咪唔好俾佢入境咯。我嗰時已經第一時間， 好似嗰啲旅客咁樣， 禁入境咯，係啊， 下一次就唔俾佢再入境啦。 你 check 到噶嘛？你通噶嘛？成日都話佢哋嗰啲部門全線通噶嘛？ 喂，唔好禁入境，佢禁入境咪以後俾唔翻錢咯。 哦，咁 你应该入境嘅时候自动攞架车专车接翻佢嚟医院，就系去到缴费处。 咁你唔知佢几时入境噶嘛？ 我觉得不如我哋直接啲啦，禁佢出境咧。佢非本地病人啊嘛，咁即系嚟到香港佢要走噶嘛。如果佢冇俾到医院嗰条数嘅话，系咪可以唔俾佢出境？等到佢交咗钱先俾佢出境咧？ 咁本地居民系咪一视同仁先？ 系。我觉得系 嗱，曾志豪，你嗰啲 好大件事啦， 罚嗰啲违拍嗰啲啊，你唔交几张啊，你都通缉紧啦， 唔系要拖好耐先通缉你噶，同埋都可以出境噶， 一百零几日啊，嗰啲七百几日嗰啲咧，系咪可以唔俾佢出境啊？咁样， 唔系嗱，我觉得咁样，以我咁丰富嘅住院经验咧， 请指教， 我哋可以 从愿闻其详 病人嘅角度出发咧， 私院同埋公立医院， 你个缴费处真系唔容易揾噶，嗱，你谂下，嗱，住公立医院啦。佢又唔催我點樣交錢喎，就係出院嘅時候呢好有禮貌咁樣俾張藥單你，跟住呢就攞埋佢張紙就話呢，嗱，你去樓下繳費處嗰度呢，咁你就沿住條紅線行啦，佢全部都跟住條線行㗎嘛，行、到邊度呢又俾藥單佢，跟住呢你就找完數就走啦咁樣。咁有陣時你知呢，有啲病人就發覺其實佢可以唔使要嗰啲藥㗎喎，可能佢瞓完幾日醫院之後呢都係攞止痛藥咋嘛。咁佢就會咧唔覺意就走咗噶啦， 唔小心 係啦。佢一出門口咧，佢同嗰個繳費處兩條路嚟嘅喎。啊，硬係覺得一出去即係出口嗰個位好順嘅，真係 攞完咪走咯，係咪先？ 係啦，唔攞藥都仲得嘅喎。佢出口嗰位順都無論 嘅 喎， 同埋唔俾錢又硬係覺得好似俾錢係啊對自己有傻多啲。 係啦，嗱有見及此，其實點解我哋唔試下咧？而家嗰啲八達通咁方便啊嘛，不如就喺你每一個病房啊。个门口嗰个位度， 系 你而家要揿一揿掣，嘟咁先可以开到自动门出去噶嘛？ 系 做埋个拍卡机喺嗰度咯， 咁直接收费啦，系嘛？ 直接收费最好不过啦，真系。 咁要过钱好多入个八达窿度喎。 本地居民好平啫嘛，我哋嗱逐格分先嘅，你本地居民都系嚿几两嚿水嘅啫嘛，即系大部分都系。 但系我觉得本地居民，我哋有得去追佢，因为佢喺度住啊嘛。而家讲紧针对人哋针对紧嗰非本地居民，佢一飞就走咗去。嗱，我觉得咧，好似你嗰件衫咁，每人入院俾个包曲佢， 有防盗， 点都拆唔走噶啦。 佢一离开个医院就 即系个手带，手带，手带， 唔好喺件衫度衫佢可以除啊嘛。 系啊， 喺条 手 带度，你点你都剪都剪唔烂嘅。 系啊， 哇，你 呢个好啊，呢个 系咪先啊？ 即系真系好似 数真系阿田好， 系啊， 唔好赚佢钱啊！ 我哋啲工作人员做到只嘢咁样，系咪先？你班人走去走数，你咪嬲啊？ 系啊，如果你用 你条一定系一定要即系解咗锁先至可以， 即系加 个 防盗喺只手啦。 系啊。 加个防盗喺嗰啲所有嘅出入口。 咁佢同坐监有咩分别啊？ 咁你唔俾钱出嚟咁咯。 你一系就学私家医院咁样。 点样咧？ 香港啲私家医院咧，我试过即系你唔系急症啦，即系如果你急症，哇，突然间手指甲流血，佢梗系要上医院先啦，系咪先？但如果咧你系预约入院嗰啲嘅，我上次咪试过咯，我只眼睛痛到爆炸咁滞咧。 系你个瓷粉面好痛嗰次啊嘛。 但系因为我预约入院咧，佢唔鬼知道你有几咁严重咧。 哦， 佢都同你讲话，喂，你自己喺度揿飞啦，登记完之后咧，喂。去會計部找個數先。 哦， 我未入院就先交到押金先，仲要 自己 私家醫院。 其實 我哋 內地嘅做法都一樣， 都係咁噶啦，係咪？ 祖國咧就可能無論你預約定急症咧，佢可能都要你科水先嘅。咁香港好啲，我諗如果你急症咧，你真係走到入去嗰啲私家醫院咧，佢應該都會救咗你先嘅。咁但係如果你用呢條橋嘅話咧，咁啊真係勁啦！如果你入政府公立嗰啲咧，你唔係急症啦，可能你只係話啊腳痛啊要上醫院咧。 自己躝去嗰个缴费处度俾咗钱先啦。 系啊，你先可以 俾埋押金先先啦，真系。 我哋啊住酒店啊 check in 之前，佢都会碌一碌你张卡啊，话咧 OK， 我哋会 reserve 住一个数先嘅。可能医院都要做呢一样嘢，同埋我觉得咧，佢而家即系我哋俾人哋走数两亿几啊嘛，系咪先？ 系啊，五年啦，有两亿几啊。 系你攞呢啲钱啊，请到几个香港嘅朋友，你要出院啊嘛，我带你落去缴费处度俾钱。 佢哋系唔识路啫，应该 点样都会使咗两亿几啩咁 样。 即系当系导游啊！医院本地游 新嘅服务 系啊，咪而家咪好兴嗰啲叫做 深导游 系啦，社区导赏噶嘛。其实医院咁大啊，有阵时你都好有兴趣噶嘛。 请个人追数都啱啊，我觉得 系嘅，可以 嘅。两亿几点样追？ 咁睇嚟，我哋三个应该可以多份 part time 做。我觉得追数呢一方面咧，应该都唔弱嘅。 先俾个巴曲佢哋先得，认真。 我觉得巴曲呢个都 OK 喎， 俾佢出境啦，俾钱 系啦，俾佢出境黑名单。 其实如果巴曲再加埋门口嗰个嘟嘟嘟咧， 仲系又加埋门口嗰个嘟嘟，梗系嘟佢啦。 用埋日本倒车嗰度有声嘅，喺咩又寄钱？喺咩又寄钱？喺咩又寄钱？前付款，前付款，咁会唔会有少少阻吓力咧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终审法院就中华基督教会协和小学泄露试题案驳回律政司的上诉，判词中上诉核心问题在于诠释不诚实取用电脑罪中取用的意思是指未获授权下使用电脑的情况，和使用自己的设备是格格不入，格格不入。而且立法会资料显示，条文目的是订立一条新罪行，以致任何人如果怀有相关意图而获取电脑所用，即是违法。因此涉事条文不应扩展至涵盖犯罪者使用自己电脑的情况。事发2014年，协和小学三名女教师和另一间小学一名教师被指用智能手机或电脑泄露小一入学面试题目。四人在2016年获裁定不诚实取用电脑罪不成立，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亦先后驳回律政司的上诉。本港麻疹确诊个案增至43宗，包括一名23岁马加烈医院放射师。医管局感染及应急事务总行政经理庄慧敏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时话，有关放射师曾经接种两次麻疹针，现时已经入住隔离病房。3月16日，佢喺急症室嘅负压病房曾经为一名确诊麻疹嘅机场员工照 X 光，未确定系咪因此受感染。卫生署会协助进行基因分析，并会调查放射师喺过去21日内系咪有其他接触点。庄慧敏又话，放射师在出诊前4日曾经工作2日，期间接触45名病人，大部分是长者，当中6人在1967年后出生，未清楚他们的免疫力，已经通知6人需要进行血液测试。医委会否决放宽海外医生通过考试后豁免实习安排。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医委会委员何柏良出席本台节目时话，对结果感到无奈和可惜。他认为委员会在整体方向已经有共识，未见有反对意见，最大争议是投票方案。最大争议是投票方法，在提出的4个方案中，委员可以就各方案逐一投票，最终没有一个方案过半数。何柏良认为只选其中一个方案的投票方法较理想。他说根据议事规则，6个月内不得讨论同一议题，会再根据法律意见再决定怎样继续处理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不担心有人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进行间谍活动。一名中国女子早前闯入海湖庄园，当鬼她身上搜获存有电脑病毒的电子装备。 特朗普话睇过有关报道，但佢并不关心，认为事件只系偶然，佢未有受到间谍活动打扰。有民主党国会议员要求调查庄园嘅保安系咪存在漏洞，同埋展开反间谍调查。美国传媒报道，闯入海湖庄园嘅女子提及喺园内参与嘅活动，可能同美籍华裔女商人有关。呢名女商人早前被揭发喺美国经营嘅按摩店涉及色情活动，佢亦被揭发喺2017年向特朗普捐款$50,000+。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气温暖，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有薄雾。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959点，跌26点，成交金额4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9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22点，升8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6元。跌2元，融信中国11.78跌1.2，中国平安91.3升3毫，中国铁塔1.9跌4仙，中金公司18.72冇升跌，吉利汽车16.54升1.8，汇控66.55升1.5，盈富基金30.3升5仙，建设银行6.98升6仙，友邦保险80.55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11.45，瑞士法郎0.998，澳元0.712，加元1.335，新西兰元0.68，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24。日经平均指数报21,768点，升55点。港金现价报12,110元，升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1.06美元，卖出1,291.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出行到北去尖沙咀车龙在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东去回中环比较车多，另外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面粉厂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 Mega Box 对出。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奇德专新村一段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屯门公路丽城花园落斜九龙啦，同埋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李志刚啊，二台转节目，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使唔使转啊？ 转走你咯！ 吓，唔好转走超 B， 转走我，转走我。 你唔得，你系支柱嚟噶嘛？不如咁啊，你翻多日啦。 吓？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 超 B、 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食晏陪住你。 问下你哋啊，考公开试最紧要系咩机呢？ 二头肌啊，因为攞嚟写字。 错， 系心机啊嘛。 都错。是收音机，聆听考试又怎可以没有收音机啊？ 香港 港电台第二台， 四月六号上昼9点至10点 ，DSE 打气加油站 有思芬、 波成、 阿一 同你读点唱加油打打气， 到时记得带收音机啦。 唔系咧，我真系觉得心机紧要啲、啊。 讲起咖啡，我哋呢杯冇人唔识，每一杯都讲紧唔同年代嘅故事。有人话世界变咗，但无论世界点变，我哋始终不变。不变嘅唔止呢杯咖啡，仲有我哋维护廉洁香港嘅决心。世界在变，反贪不变，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香港胜在有你同 ICAC。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势，我呢个拍档咧一定会走数啊！大家又知听到节目噶啦，听咗咁多年，佢仍可以供养到嗰个医师退休嘅，所以即系话佢每次求医嘅时候，佢都系有俾足钱嘅，所以佢都系一个上等人，因为佢冇争人钱嘅。系啊，佢系边个？系佢系周不时、周之华都去帮衬医生嘅，佢系曾志豪。 讲真咧，其实喺公立医院咧，如果你系住得耐嗰啲嘅吓长期院友咧，佢真系会定时定候咧都会寄封信你咧，佢就话喂，你又要交钱啊！只不过佢唔系咁强迫你啫。嗱，咁而家即系话防君子嘅手段咧就防唔到啦。咁你谂下，如果唔系防君子嘅，咁应该点防先啱咧吓？作为医护界嘅病人代表啊，我真系咩医生都有睇过啦，所以我今日见到呢单新闻嘅时候，我零舍觉得自己有权威啊，可以啊去鞭挞下佢几句嘅。话说台湾有个男人睇完牙医掹咗牙之后咧，做错咗事，搞到流血不止。哇！我睇到之后即刻觉得，喂，我又有权威、啊，我早嗰几个礼拜先至掹完牙，所以我完全可以啊。代入角色咧，又可以发表下意见啦。唉，有咩病我未睇过，真系阴公。咁啊，话说系咩咧？佢话咧嗰个台湾嘅男仔咧，睇完牙医之后咧，咁啊个医生咧就千叮万嘱同佢讲咧，佢话嗱，你记住，掹完牙之后咧，有啲咩系唔可以做嘅咧？啊，其实问下我哋听众，你知唔知掹完牙之后有啲咩唔可以做嘅咧？一阵间先话你听下。佢讲咗噶啦。咁啊，掹完牙之后就话就俾个病人听。咁啊，冇几耐咧，佢个病人咧个阿妈打电话嚟咯。哎呀，医生，我个仔咧掹完牙之后咧流血不止啊，真系而家血流成个血崩咁啊！大佬唔知咩事啊，你手势咪唔好啊？究竟你点搞噶？哇！跟住咁啊，吓到个医生护士就呆咗啦，就话喂，你个仔冇嘢噶，你掹完牙之后你做啲咩？你带佢食啲咩嚟啊？咁样等等，个妈话俾佢听，冇啊，食咗个火锅啫嘛。好啦，各位亲爱嘅听众，如果你冇掹过牙嘅话，你知唔知道佢呢一句说话会有几大嘅错误，会带嚟几大嘅震撼呢？你知唔知呢？系原来掹完牙之后嘅禁忌，其中一个可以话系 number one 嘅禁忌，就系不能够食太热、太辣、太刺激嘅食物，因为仲有伤口噶嘛。掹完牙仲有伤口，你如果想刺激佢唔俾佢埋口嘅话咧，你就食嗰啲热嘢啦，你就食嗰啲咧，即系甚至乎会有辣嘢咧，就会刺激佢嘅。好啦，咁即系首先佢中个招啦。然后第二，唔知咧各位睇过牙医嘅朋友咧，有冇一个记忆咧？就系、是、嗱，如果咧你掹完牙，你觉得有啲咩分泌啊，有啲咩口水嗰啲咧，甩唔甩？甩唔甩？唔甩甩系唔甩得嘅，因为就系伤口。如果你咧嘅话咧，其实你就刺激佢，佢话咧就会反而令到你个伤口咧好似会越擘越大咧，甚至乎你咧嗰个动作咧，可能会咧再即系撕裂咗个伤口嘅。所以咧，原来咧姑娘咧都会提醒大家咧，吞啊吞啊，有咩吞咗佢，打落牙齿和血吞，有咩冤屈都吞咗佢。嗱、啊，你话呢个人生道理几啱咧？遇到啲不平嘅事咧，通常如果你发作嘅话咧，总系会有更多唔同嘅后果嘅。啊，你吞咗佢又唔同啦，啊，你吞咗佢冇嘢嘅，冇嘢嘅。 不过睇下你忍唔忍到啦。但系你睇牙医，如果掹咗牙之后咧，原来真系要吞咗佢嘅，亦都唔好咧就急于咧攞咩朗口水咧，谂住将啲污糟嘢咧就掠出嚟，唔好啊！你知啦，你有啲咩想掠出嚟嘅吓，你有矛盾噶嘛，就会有争执噶嘛，咁一定会有流血收场噶啦。有啲咩忍咗佢，吞咗佢先。我唔系讲紧做人嘅道理，我讲紧睇牙医嘅禁忌啫。但系结果，原来嗰个台湾嘅男子咧，系全部都犯晒噶，翻去食咗火锅，咁啊，梗系流血啦。一流血嘅话咧，佢就慌啦，系咁朗口，于是乎咧，希望咧朗走啲血水出嚟。可能呢啲真系叫人之常情咧，就结果衰晒啦。咁啊，事后台湾咧，即系呢一位嘅牙医网友咧，佢都呆咗，佢话睇嚟生仔之余咧，仲要生埋个脑俾佢嘅，系我都觉得系，你一定有 pat pat。但是会不会同个脑调转咗呢？唔知。但是就算你唔去到咁严重嘅话呢，可能各位病人真係要不厌其烦啦。下次听妈妈的话之余呢，最紧要听医生的话。你同医生倾偈嘅时候呢，唔好淨係问佢医生可唔可以打针，同埋可唔可以攞医生纸。最好呢都攞埋嗰张呢叫做出院须知啊。係啊，其实你睇牙医呢，佢都会俾一个禁忌啦，同埋嗰个呢叫做手术后嘅治疗方法俾你㗎。可能下次你真要当啲病人系小学生咁样去照顾，系陈生有冇朗口啊？咁就乖啦，你可以嚟睇多次医生啦，陈生。风头火势，佢话佢好眼瞓，究竟点解又咁眼瞓呢？但我哋见佢今日只眼都擘大咗好多噶咯，嚟。要唔要再擘大眼睇清楚？因为我哋今日有新环节，到时你就要擘大眼望下你这么近那么远的地方噶啦。我哋有黄耀祖。 哎呀，大家唔单止要擘大对眼啊，要擘大埋对耳添啊！吓，这么近那么远，在那遥远的附近之，你唔系未去过啊？啱啊，可系嘛？ 啱晒，全中。 一阵间11:30咧，就会同大家登场噶啦吓。咁究竟个环节会做啲咩嘅呢？一阵间再同大家讲多啲啊！如果唔系咧，今朝咧派报纸俾我嗰位姐姐咧，同我讲，听日咧就系红日啦，冇报纸啊咁样，我都唔记得咗啊，真系，唉，真系唔乖仔啊吓。原来听日咧就呢个清明节，咁啊好多朋友咧要扫墓啦，同时间亦都有一啲嘅咧就唔使翻学嘅。但每一年去到清明嘅时候咧，我都好留意住呢一啲嘅报道嘅，就系讲紧咧究竟啊清明啊各个唔同嘅纸扎品啊，佢哋嗰个售价系如何咧？因为其实咧有啲人直情系咁讲。佢哋估计嗰个销情好唔好咧，其实都睇紧咧香港个市道好唔好嘅。嗱，如果话佢哋加价嘅话咧，就即系话咧，佢哋都睇好啊，嚟紧啊香港个经济发展会系好嘅。咁今年啊清明节纸扎品嗰个售价又是如何咧？嗱，首先可以同大家讲下先啦吓，啲铺头咧就话薄利多销，所以咧来货系贵咗噶，不过咧都唔打算咧就加好多价嘅。不过佢哋个内容啊，即系究竟有啲乜嘢卖嘅话咧，可以话今次跑赢大市啊，跑赢大市方面咧系赢咗阳间嘅。讲句系咩嘢咧？就系5G 啊，大家就话嗰啲咩5G 嘅平板电脑啊、智能手机啊，其实我哋都未真系仲有得卖晒咁样，仲喺度讲紧嘅啫嘛。但系喺地府已经可以拥有啦，冇错。我哋今次咧就有呢个嘅 5G 嘅平板电脑啦，同埋智能手机啦。另外佢哋嘅豪华别墅咧系有升级版嘅。点为之升级版呢？因为首先咧，升级版做到最贵咧，都系讲紧480蚊嘅啫。平时我哋见到呢啲嘅别墅咧，得个壳嘅啫嘛，系咪？今次唔系啦，佢哋入边已经会有睡床、有饭、有凳等等嘅精美家具啊，而且咧仲有大中小三个尺寸添，都非常之犀利啊吓！另外咧，佢哋嘅生活咧都有提升到嘅，讲紧嘅咧就系可以俾大家好多人都中意打卡嘅，譬如食个 high tea 啦，佢哋有 high tea 食啦，有盘菜食啦，而且仲有拉花咖啡配埋件蛋糕咁样添啊吓！即系就咁样睇咧，即系当然啦，即系如果呢个系我哋啊嘅少少嘅心意，俾翻我哋嘅先人嘅话咧，佢哋多咗享受，我哋固之然都觉得是好事嚟嘅，但系讲到呢一度咧，我反而有少少妒忌啊！就系究竟咧，话市况好啦，佢哋个生活质素咧，我哋嘅先人嘅生活质素好似有得改善，但我哋香港嘅朋友究竟有冇人工加咧？又或者系呢一排睇到啦，哇，预测嗰个恒指咧会又有机会过30,000点咯，楼价又喺度升，啲铺嗰啲屋咧又不停喺度反价话唔卖。 咁我哋咪又係即係冇屋主係咪？但樓下呢講緊480蚊有個豪華別墅咯喎，我諗呢我哋好可能啊將來啊都要等我哋嘅先人接濟返我哋啊，或者咁講，可能我哋住下面真係好過我哋仲繼續喺香港嗰度生活啊。风头火势，听日就清明节。不过咧，我哋三位咧会继续紧守住岗位嘅，继续风骚快活人啊！唔知咧，听日咧完咗之后咧，啲仔女咧听日就有假放，会唔会有特别嘅安排咧？桂花田。 有啊，听日清明节啊嘛，咁啊，梗系希望可以咧一家大细咧，即系完咗节目之后就去纪念我哋屋企人啦。咁啊，呢个每逢节日都要做噶啦。不如如果听日咧嫌太多人，或者即系有啲担心嘅话，其实可以再褪后多个礼拜都冇问题嘅。今个四月啊，虽然咧有清明节啦，听日啊假期啦，亦都有复活节，亦都有假期嘅，但系对于学生嚟讲咧，又系测验周同埋考试周啦，仲有中六嘅 DSE 同学仔呢、这个四月系佢哋嘅考试压力月啊。嗱，如果你发现自己咧瞓得唔好啦，近排瞓得唔好啦，冇胃口食嘢，唔想讲嘢，对于平时自己咧中意嘅嘢食啊或者玩嘅嘢咧都冇乜兴趣嘅话咧，咁大家同学仔你就要注意一下自己啦，可能即系有啲问题出现啦。可以嘅话咧，你就同你嘅老师又或者咧。爸爸妈妈分享翻你呢个情绪呢、这个状况，因为你可能咧会有因为好大压力咧而影响情绪，咁喺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根本冇可能温到书噶，咁温唔好书咁点啊？咁啊考得唔好啦，考得唔好咁啊面对唔到自己，面对唔到自己之余，仲面对唔到你嘅爸爸妈妈，咁之后咧，咁之后就，之后就各个父母处理嘅方法都唔同嘅。嗱，有啲父母咧又会明白，会体谅，会知道自己嘅仔女嘅点样嘅情况，冇施加压力俾佢哋，咁咧，咁同学仔就可以轻轻松松咁面对。但系有啲父母要求好高噶嘛，要求啲仔女成绩高到自己个点都唔知，总之唔满意就打，唔满意就闹，唔满意就罚。其实除了香港的家长都即系好紧张嗰啲仔女成绩之外咧，外国都有个咧好火爆的爸爸咧，佢都不满啊，佢自己个仔考试成绩唔合格，咁佢点处理呢？佢将阿仔最心爱嘅手提游戏机，佢叫佢自己将佢放喺垃圾袋里面，仲要个仔咧望住个镜头，你对住个镜头讲，点解自己唔听话？仲要个仔自己攞支铁笔嚟打烂自己嗰部游戏机，心爱游戏机。佢太太，你觉得佢点样咧？佢太太话：不如你哋出去处理啦，咁样就唔好喺屋企嘈啦。跟住个仔就一路喊住，一路喊住，就对住个镜头。哎呀，即系其实做一啲自己好唔愿意嘅就，其实佢自己考试唔合格，系咪佢想嘅咧？分分钟未系嘅，但系有时咧，爸爸妈妈咧喺唔理解佢哋之下咧，一望成绩唔合格咁。知唔理解佢之下咧，就开我大发脾气啦，仲要将佢哋最心爱嘅嘢咧嚟打烂啦，嚟去惩罚佢咧。其实呢啲咧真系咧双重打击个细蚊仔嘅。如果即系父母你有啲耐性嘅话咧，其实先去了解佢点解会唔合格啊？喺边一方面你系咪上堂唔明白啊？定系有啲咩困难咧？其实咪应该先了解佢哋点解会咁。如果佢今次话系啊，我因为咁挂住玩咧，我冇温习到咧，而唔合格咧，咁就你可以用某啲程度嘅惩罚，但系都唔系将佢最爱嘅打烂佢咯，因为你咁样会好伤佢哋心嘅，认真。咁希望家长咧，当收到啲仔女那个叫做成绩单之后咧，记住先了解清楚点解佢有今次嗰个成绩。睇下逐科问添，仲要系你唔好要即系笼笼统统，即系净系捉到佢一啲即系望成绩表嘅时候，唔好净系捉佢唔合格嗰啲地方。佢合格而好高分嗰啲，唔该你都赞下佢啊。系啊，即系如果佢唔合格或者系低分嗰一方面咧，麻烦家长了解佢哋究竟有咩方面，又需要配合佢或者需要帮助佢。希望可以将佢嘅成绩拉翻高少少，同埋真系又打又闹呢个方法咧，教仔系唔得噶。所以各位家长记住啦，攞咗成绩表，深呼吸，唞啖气先，跟住再望一望，定一定神，真系啊，想开口闹嘅都谂一谂先啊！ 听说通常在战争后就会换来和平，为什么跨年我的爸爸一直打我妈妈，就因为喝醉酒他就能拿我妈出气，我真的跨不下去就是我卡最狠，从小到大只有妈妈的温暖，为什么我爸爸那么凶、yeah、如果真的我有一双翅膀两双翅膀，随时出发逃到出发，我一定带我妈、yeah、从前的教育变的家庭变的爸爸，种种的暴力因素一定都会有原因，但是那么多我都没有错，可我叫你一声爸爸。天天温馨的欢乐香味，虽然这是我编造出来的事实，有点讽刺有点酸性，但它却在这快乐下会发生，产生共鸣，产生共鸣来阻止一切暴力，也能随着音符书写一情绪，从小到大你叫我学习你把你当榜样，好多的假象妈妈常说乖疼的话，你叫我怎么跟你像， 你住开 来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有周杰伦啊，爸，我回来了啊，爸。你唔系打我妈妈，原来你系抌咗我部游戏机啊！爸， 系啊，阴公猪啊！ 系，但系有一班嘅朋友咧、 都 几阴公噶。 嗱、啊，讲爸，我嗰啲刺激 系啊，阿爹阿娘都坐埋出嚟啦，因为已经，因为即系讲紧嗰四千蚊。嗱、啊，政府咧未话派四千蚊嘅，其实由港咧都可以申请啦，到跟住就今个月嘅30号就截止等等啦。其实都搞咗，大家已经好似 一个世纪啦，系啊， 冇错啊，真系，唉。香港始終有你啊！多謝曬啊嚇！ 係 嗰四千蚊咧，究竟交咗表有冇下文嘅咧嚇？ 唔係有嘅咩應該？ 嗱，而家就大家繼續喺度等啦。 交錢嘅咯喎， 唔係因為你係唔知道你係被處理咗嗰、那個啊，定係仲喺度排緊隊等處理嗰、那個？ 因為有好多朋友，就算我有啲朋友申請咗咧，佢都話：究竟我份表係咪交咗？佢哋係咪收到嘅咧？ 真係最麻煩就係究竟係咪收到啊？ 因為 但點解你會懷疑佢冇收到咧？ 點解咁講咧？ 係啦係啦，點解啊？ 係會一個短信咧去確認個通知嘅。係 啊， 而家局方咧就話咧，目前咧就收到240万個嘅申請個案。 係。 但系只系有140几万个咧，佢哋就系发咗呢个短信确认俾佢哋知话，我哋收到啦、 哦， 即系有成100万嘅申请 系 仲未处理嘅。咁所以嗰啲朋友究竟就 系 话，究竟我有冇嘅咧？系啊，派嗰4000蚊已经搞咁耐噶啦，要攞呢4000蚊，我都唔谂我几时有得攞啦。确认你都确认唔到俾我，系咪真系有咁难啊？咁样。 究竟即系因为有啲朋友选择寄去噶嘛，就唔系交表去到。 到嗰、那個 你又冇得網上申請㗎嘛，係咪？ 係啦，咁究竟有冇寄失到咧？咁如果唔係，我係咪要再次寄咧？ 跟住就會驚咯喎，我嗰4000蚊會唔會冇咗咧？係 啦係啦係啦，跟住話你收咗收唔到，我點知你收唔到啊？咁係咪？真係擔心㗎喎。 但你可以打電話問翻嘅、嗯，因為佢都有一個咧熱線，就係話咧可以記住噶，38971088，38971088，冇話你打得通㗎一定嚇。 係啊， 你可以試打啦。 就係有市民真係打過呢個電話，佢話打極都冇人聽啊。 咁另外一方面， 好多人打啊嘛。 可以唔需要太擔心嘅咧，就係話咧喺本月底咧已經提出咗啦申請，但係咧需要補交資料，即係有啲人需要補交資料嘅手續嘅人士咧，可以繼續咧就進行呢個相關嘅手續，即係唔使驚過咗呢個 deadline。嘅，佢仲话咧，引述当局去讲咧，即系呢个一位议员就咁讲嘅。如果截止日期前仍然未收到政府通知，即 系 究竟有冇收到你嗰张表嘅话咧，截止日期之后咧，仍然可以补充资料，系唔会影响你攞到嗰啲钱嘅。 不过咧，我觉得佢哋好有交代，你知唔知啊？佢话咧，无论你申请成功与否，或者你发放金额系咪少过4000蚊咧，佢都会发一个申请结果通知书俾你，然后通知你你唔得。咁你谂下嗰个处理系咪会更加复杂同埋更加耐咧？吓，等下先啦。 有传播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大部分受感染的人出现病征之后仍然如常工作，他相信麻疹风险在短时间内不会消失，亦有机会延伸至社区。中美官员在华盛顿举行第九轮高级别经贸磋商，来自美国白宫的消息透露，总统特朗普将在当地星期四下午和率领中国谈判团的副总理刘鹤在白宫会面，可能是中美两国在贸易谈判接近尾声的信号。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说，刘鹤和他团队将会留在华盛顿3日甚至更长时间。他说双方上星期在北京的谈判取得良好进展，双方目标是在今个星期可能超过3日的会谈中缩窄分歧。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两阵骤雨，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气温暖，有两阵骤雨，早晚有薄雾。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839点，跌147点。成交金额50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1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67点，升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4.4跌3.6，融信中国11.88跌2仙，中国平安90.8跌2毫，中国铁塔1.91跌3仙。建设银行6.97升5仙，汇控66.4冇升跌。吉利汽车系16.18跌1.8，盈富基金30.15跌1毫，中金公司18.42跌3毫，友邦保险80蚊跌8.5。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10.337，瑞士法郎7.866。澳元是5.585，加元5.88，新西兰元5.332，欧元8.8208，每百日元对港元7.0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46。日经平均指数报21,768点，升55点。港金现价报12,110蚊，升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0.67美元，卖出1,290.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柴湾有水管更换工程，所有车辆不能够由永泰道左转入去常平街，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咁就是所有车辆不能够由永泰道左转入去常平街。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路面方面，喺新界马鞍山西沙路近住麒岭下路围来回方向挤塞，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屯门公路丽城花园落斜方向九龙、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九龙、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是时间上的巧合，定抑或是缘分的安排？我哋曾经有过一段好开心的日子，不过真的好抱歉。我要走了。 到底陈小宝他走去哪呢？ 我咪就是走咗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四月一号起，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12点到2点，陈小宝继续新地任我行。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有没有哪个作家最能够写出你的心事？有没有哪部作品最能够勾起你的感觉？你中不中意同文字谈恋爱？ 全新一辑电视节目《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由诗词歌赋倾到散文小说，主持邓小华同你一起品味文学，品评文学。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做紧货柜工作嘅时候，如果遇到恶劣天气，应该点做？ 白云会告诉我，应该喺天气未变差之前，快啲检查货柜系咪放喺安全嘅位置。 咁如果真系打大风呢？ 白云会告诉我，梗系要即刻扎好啲货柜啦。 咁我哋有冇得加人工啊？ 白云告诉我，富贵如浮云啊！ 吓，听下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即安短剧，嘉宾有佢哋。 货柜即安做得好，打风落雨冇烦恼。我哋系雷同义友。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拜个人。 嗱，預告一下啦，今日大家都留意到啦，禮拜四咧，我哋風頭火勢就突然間出現咗，但我哋個風煙快活人咧，個風煙就而家就平息咗啦，係冇錯，因為我哋今日咧由今天開始咧，我哋禮拜四咧會有個新嘅環節咧，就係、 是、這麼近那麼遠，在那遙遠的附近之，你唔係未去過啊？ 好嘢，好嘢！ 咁要另外咁嘅通讲噶，你唔系未去过啊？ 你唔系未去过啊？真系欢迎啲听众咧！如果你一阵听完我哋呢个环节咧，你可以试下噏一次我哋呢个节目名。 唔系，或者如果只封烟你打到嚟嘅话咧，你第一句一定要讲，好似一个暗号。 系啊，这么近那么远，在那远的附近之，你唔系未去过啊？我哋今日咧想介绍咧就系油麻地区啊。 系， 我哋一阵就会听大家电话嘅，但我欢迎咧即系当地啲街坊地胆，或者你好熟嗰度嘅，你话唔使住嗰度嘅，但我好熟嘅。是专门可以讲到俾我哋听咧，嗱，你可以咁样谂噶。如果你真系有个游客咧，佢话我要嚟香港嘅油麻地度玩， 嗯， 你有乜嘢路线，有啲咩景点，嗯，你可以介绍俾佢嘅咧？嗱，热门嘅当然你走唔甩啦， 即係嗰啲我哋嗰啲咩咩果欄啊、廟街，當然走唔得啦。但如果咧，你真係零零舍舍，你知道，喂，除咗去嗰啲地方之外咧，其實油麻地咧一定要去 A、B、C， 一定要去甲月餅，要去某啲地方嘅話咧，喂，真係靠你，同我哋一齊分享下。 喺油麻地住嘅朋友啦，喺嗰度做嘢嘅朋友咧，應該好多窿窿罅罅咧，有啲嘢咧，有啲好嘢可以同我哋介紹下嘅。 好嘅地方可以去，好嘅地方可以食， 冇錯， 我哋都想知㗎。係 啊， 因為其實我哋搞呢一個嘅環節咧，我哋有陣時都會覺得，就算我哋唔好話介紹俾遊客啦，我哋香港人。我哋三個可能對於油麻地區嘅認識咧，對一啲啊，我哋以為嗰個認識咯，仲係留喺嗰個階段。但其實佢可能有啲隱世嘅食店啊、小店可以買嘢啊，咩都好啊，靚嘅地方可以睇風景啊。可能我哋自己香港人都唔知啊，所以咧就想將香港唔同嘅地區咧都介紹俾大家。但係就一定要靠我哋所有嘅聽眾咯。 係啊，因為你哋嗰個群咧最大啊嘛，即係咁啊，即係話譬如今次油麻地，下次我哋去第二啲區咧，咁可能咧就去到某一個月份咧，我哋可能會。整一条路线图噶啦， 系啊，可以出嚟玩噶啦， 同大家一齐玩噶啦， 系啊，所以1872388咧，而家可以打定电话嚟啦。咁啊，如果你觉得油麻地咧呢个区咧有啲咩景点推介嘅，有啲咩你觉得好得意嘅，大路热门又得。如果你觉得话喂系我先知噶咋，嗰档嘢好好食嘅， 我想揾嘢食啊， 系啦，嗰度有好多叫做街头嘅所谓嘅地踎文化咧，可能你又特别知道咧有啲咩窿罅可以捐入去嘅。 嗯， 欢迎你快啲打嚟同我哋讲1872388 1872388，因为点解？话这么近那么远呢，佢系近在咫尺嘅油麻地，但可能好多地方我哋都系唔识嘅。 系啊系啊 系啊，咁面书上面嘅留言区亦都等紧你噶。 O K， 电话号码1872388。 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阿天，你人生里边有冇俾人撩过？ 有。 除咗阿华之外。同埋除咗你啲仔女被逼生日同你玩嗰啲游戏， 卅年之前系咪？ 系啦， 我已经唔记得咗啦，总之有啦，我哋 聊 过，内容唔知系啲咩啦。 咁仲记唔记得点样聊法噶？ 咁咪就系 问路唔计噶， 咪 阿婆啊，健康院点行啊？嗰啲唔计。 卅年前我都唔系一个阿婆嚟嘅。咁咪就係問你， 佢問你母嬰健康院點去咯？ 係咪一個人啊？咁樣咯， 係問你，係 我直接嗰啲人啊，跟住咧一個人啊，咁咯，係啊。 跟住你點答啊？ 咁 關你咩事啊？行開啦，咁啊，即刻。 佢嗰陣時應該唔係嘅，正所謂脂粉客都遇上 咩啊嘛？ 遇上阿婆咧，阿婆遇上脂粉客咧， 佢就即刻答：我係一個人，我仲好寂寞添。咁啊，唔係唔係，我係廣播道人妻啊。咁啊， 佢可能會話咧做咩啊？你嗰、那个年代应该系咁样啊？做咩啊？想戒我啊？ 唔系戒啊！以前用 系啊，戒已经系我哋个年代嗰阵时咩？喂，去唔去一齐 red 啊？咁噶嘛？ 想撩我啊？吓，即系就想同我沟通啊？吓，即系嗰啲噶嘛？ 想同我沟通啊？咪沟通我系嘛？ 咁啊，受唔受啊？受唔受先？ 喂，佢难得有佢女反应啦，佢点会受啊？ 佢话佢嗰个年代，佢仲系风华正茂噶嘛？有价有市噶， 有神噶， 咪咯？ 我冇见过系咪？佢点讲都得噶啦。我个话我以前多头发咯，系咪咁？ 咁你之前都系多头发嘅。 好，转个题目啊，唔好意思啊。我拉自己落水啊，好蠢啊！ 咁有冇俾阿 Sir 聊过 啊？阿 Sir 就冇嘅，因为我点啊？即系我只系俾佢身份证佢嘅啫。阿 Sir 真系查牌， 真系查牌咯。 男仔旅游 系啦，查牌嘅时候都阿 Sir 都唔会同你系客气噶啦。系咁，佢就冇咩喎。可能嗰时咧，我真系太细个啦。你明唔明？佢 即系阿 Sir 对你冇兴趣。 系啦系啦， 系啊，十二岁咁样。 系啦， 但其实严格嚟讲，阿 Sir 唔可以打你卡噶嘛。 咁又真系喎。 系咪先？ 唔系咁，阿 Sir 咧，佢唔系做紧工作嘅时候，咁都可以嘅。 如果佢唔系做紧工作嘅时候，梗 系 可以啦。 系啊，但系如果系做紧工作嘅话， 系啊， 咁我哋咪有新闻睇咯，系咪？ 系咯，呢单新闻其实咧都有一段日子噶啦。系啊，因为咧就话其实旧年咧就有一个咧model 啊。阿 Yoyo 咧，佢就喺自己嘅社交網站咧就話：我俾阿 Sir 咧抄牌，係啦，嗱，即係抄牌咧，我覺得咧真係要介紹俾咧啲非廣東話嘅地區朋友聽咧。抄牌咧個車嚟嘅咩？ 係 啦，你是個車嗎？ 咁樣。仲有抄牌都可以係嘅，因為 抄身份證。 譬如路嗰啲行人路嗰啲嗰過馬路啲人咧，咁佢 違反嗰啲交通規則。 係啦係啦，咁要抄人牌噶嘛。 係啦，咁我第二要暢談廣東話，朋友，其實喺廣東俗語咧，抄牌仲有咩意思㗎？早早 嗱，抄牌。 牌嘅意思咧，都可以话咧，一位嘅男士啦，就想了解同埋认识一位女士，佢哋本身咧系三唔识七嘅，跟住要讲到咩叫三唔识七咧？佢哋本身系三唔识嘅， 系啦， 唔识嘅咁样。咁但系咧，呢位男士对嗰位女士咧就有好感，希望可以认识多啲、了解多啲，所以就尝试过去抄个牌，即系问佢攞个电话号码。 系啦，咁咧佢就话咧就俾呢位阿 Sir 就抄牌，咁啊甚至乎咧就想话约佢出嚟做朋友咁样嘅，咁佢就梗系唔制啦，因为佢会觉得嗱，好分得好清噶，你话你系即系休班警， 系， 只不过大家出嚟闲聊式嘅时候咧，即系你咩地方聊我攞电话咧，喂，咁嗰啲一回事，咁、但系咧，因为据讲咧，佢话系俾警员咧就当时就以执行公务嘅理由咧，就话即系截停佢， 系，并且咧就跟咗佢一齐入咗呢个港铁车 站， 系 啦，跟住先至查 身份证，再攞手机嘅号码、住址、職業等等嘅個人資料， 係啦， 真係唔係淨係查身份證咁簡單。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我諗對呢個模特兒嚟講咧，佢就會發覺，喂，咁而家公定私先？你究竟係查案啦、攞資料啊，定係抄牌咧？咁邊個辦 嘅市民咧就唔知嘅，即係可能我哋都大家都有俾警察查過身份證嘅經驗啦，係咪？佢都會攞你個身份證，可能都會問你兩句嘅，喂，你去邊啊？ 係 個袋入邊有啲乜嘢啊？ 曾就最多經驗啊，喂，你講啊！ 我都有嘅， 佢上次都有啦。 係啊，所以咪我點會頭先咁流利講得出啦？ 係咯， 大家都年少過係咪？即係佢都會問呢啲問題嘅，就係但係就好少咧會問到你個電話號碼啦，你嘅住址，即係你住邊度啊等等。而其实警方一些资深的警务人员都讲了，其实警员截查的时候一般只会记录事主的身份证的，即除非你是一些目击证人或者你本身已经是涉及一些案件的话，刚才其他那些问题你应该不会问的。的变成今次这个 model 他就发觉我都很多个人的资料给这一位就穿着即 军装 的阿 Sir 就真的问了很多问题，而去到那晚的时候同一天，这位的女事主就收到这位阿 Sir 的电话和 WhatsApp 的信息，希望做朋友和希望可以相约见面的。 是 去到这里的时候，这位的 model 当然就会觉得，咦，阿 Sir 你好像刚才不是执行公务的，你真的想认识我的啫，咁样。 佢系执行紧公务，但系对于佢所问嗰啲所有等等等嘅嘢，就唔系一啲公务咯。 系啊， 因为话佢咧，即系阿 Sir 咧，佢就喺执行呢个交通管制期间咧，就见到呢个靓女阿 Yoyo 啦。 系。 咁跟住咧就跟住佢，佢冇即时去做呢件事噶，就跟住佢行到去地铁，佢先即系话喂阿小姐咁样停低，我想有啲截查问下嘢。 咁我觉得呢单新闻咧嚟到今天呢刻咧，因为佢去到即系投诉警察科啦，跟住去到监警。会啦，咁其实咧而家咧即系都叫做系表证成立噶啦，认为呢个咧即系指控系属实，该名警员咧需要接受呢个纪律复检啦，咁啊监警会咧亦同意会继续调查呢个结果嘅，咁呢个事主出嚟咧佢就话还我一个清白，因为点解咧嗱，你可能觉得好地地，点解明明佢系投诉又还佢个清白咧？咁 因为 当然就系否认啦，当时即系嗰个涉案警员当时就否认啦，然后咧跟住今日报章咧就披露翻出嚟嘅资料咧，佢就话原来咧佢话涉事嘅警员咧曾经三度咧作出虚假陈述，就包括就话系事主要求同我做朋友先啊， 唔系佢第一个咧，第一个版本系话冇呢件事啊， 系 声称系唔认识同埋冇见过女事主。 咁去到最后俾人督嘅时候，佢就话系佢话要识我先嘅， 系啦，就话女事主咧主动嘅，仲向佢借手机，并且强行咧 将个 女 事 主个电话咧入落去部电话度嘅，仲觉得对方有古怪啊，所以咧先至跟佢入呢个港铁站入边度嘅。 推到一干二净， 系 啦，跟住咧就越嚟越多证据啦。第三个版本咧就佢都唔系认话女事主系主动搭讪，跟住咧就佢哋倾偈，跟住就一齐入港铁站，即都有唔同嘅版本啦。而最后尾咧，即系都可以话好彩嘅，因为真系有唔同嘅闭路电视啊，就帮呢位 model 啊，就讲明咗咧。其实成件事都唔系咁嘅 ，model 嗰个版本系完完全全系一个真实 事实嚟嘅，系啊，同埋最恐怖咧就系佢话咧试过咧烧喺警察记事册里边嘅一啲页数咧，咁即系你话个阿 Sir 咧可能就曾经试过真系想掩埋真相咁样嘅， 因为仲话咧即系就算咧问翻佢啊，点解你要搣咗八页纸啊吓？呢啲都系我哋嘅记录嚟嘅， 系 佢话佢系自己都解释唔到点解要搣走嗰几页纸嘅， 解释唔到系， 佢选择唔解释或者解释唔到， 会唔会就系情难自自控？ 系啦，总之有一啲嘅证物就唔见咗咯。 你发觉咧呢单新闻咧，其实真系即系好活生生嘅话俾你听咧，咩叫咧有权，但系就唔可以乱用。 嗱，即系佢唔使去到好严重嘅话，诶、人哋冇咩贪污受贿，你哋做咩搞到要全城鞭挞啦？ 识个女仔啫，咁样 系啊，识个女仔啫。嗱，但你谂下，你而家信任阿 Sir 咧，佢截停你，你会唔惊啦？即系除咗我惊之外咧，你会唔惊啦？ 我谂个个就算冇做衰嘢都惊少少嘅。 唔系唔系，嗱，如果你正常，佢系一个咧纪律严明嘅纪律团队嘅话咧，真系你就会好心安理得，就话我行得正，企得正。佢截停我咧，我唔需要惊嘅。而你对佢嗰份信任咧，就会系。譬如佢叫你打开个袋，你就打开个袋；佢叫攞身份证，你都会攞身份证，你唔使惊有任何嘢。 即系有配合嘅可以，因为你自己冇做错嘢嘛，系咪先？ 系啦，咁但系咧，你话如果呢个小小嘅缺口系好小嘅缺口嚟嘅啫，佢唔系有咩性骚扰佢，佢只系话想同佢即系倾偈啫。但系呢个小小嘅缺口咧，就可能令到嗰啲市民就觉得，喂。今次原来你可以用权力嚟攞我个人资料嚟接触我，咁你会唔会有下次噶？如果下次你话我要搜身嘅，咁可能你就会谂噶咯。喂，今次坚定留噶、你今次个搜身究竟系因为基于公务需要定系你私人需要先？嗱、呢个系缺口嚟噶，即系冇人话咧，而家啲阿 Sir 会咁做，但系点解啲人咁惊咧？就系、是、唔知道咁，如果有一个有两个嘅，如果仲要唔认嘅话咧，咁点算咧？ 系 啊，咁我哋嘅市民咧，又好似唔系好认识究竟咩情况之下，我哋先俾阿 Sir 手袋啦、手身啦，咁点啊？ 其实而家佢都系话以合理怀疑咧，呢个合理怀疑唔会有黑纸白字写出嚟噶嘛。 系咯， 我都唔明噶，我始终俾人查嘅，我真系， 同埋 我有品良民嚟噶嘛。 系啦， 系啦， 你下次试下梳下头啊，梳下头出街咧，可能你会 个收益会梳头反而好啲。哇，呢个傻仔真系 梳到咁啦。 你明明我哋对住三个钟嘅曾志豪， 我已经立咗 headphone 噶啦，真系。 你下次戴头盔遮住块面。 但系咧，即系如果你 冇都要。 你话俾阿 Sir 查牌嗰啲经验咧，我记得啦。我上次聚会咧，就同啲有啲朋友咧，佢系做老师嘅，咁咧好得意。但系咧，佢个身形咧，我希望佢唔好听紧啦。个身形比较肥胖，就大份啲咁解啫。 即系你话个阿 Sir 啊？ 个老师，都系阿 Sir 嚟嘅，阿 Sir 对阿 Sir 啦，咁样。咁咧，佢嗰日就话：，唉、哎，你知唔知啊？试过咧，系佢话揸车走嘅时候咧，遇到 roadblock 嗰啲咧，佢话真系如果揸唔同嘅车咧，佢会有唔同嘅待遇嘅。佢话佢有一次咧，都唔系揸啲咩飞仔车噶啦，总之佢揸嗰架系可跑啦，可以跑嘅少少私家车咁样啦。佢话咧，当佢俾人截停嘅时候咧，个阿 Sir 望住佢啊，唔系啊，嗰架2Z4啊，即系都系一架好宝贵嘅马咁样咧，其实都算斯文车嚟嘅， 都算啊，我知嗰架系边架。 咁跟住咧，个阿 Sir 咧就会问佢几咁详细，就首先咩车牌身份证咧，因为当遇到 roadblock 啊嘛，谂住走啦嘛，点知佢话你做咩职业噶？系啦，跟住嗰个阿 Sir， 嗰个你而家阿 Sir 都呆咗，佢话吓职业都问埋。跟住我做阿 Sir 嘅咯， 系啊，大家 我做老师嘅，系啦，佢话做老师，你教咩科噶？跟住佢忍唔住就答咗佢啦，然后就话你呢度做咩咁样？佢咁啱就喺去到演艺附近啊，跟住佢话我嚟接老婆噶嘛，你老婆喺度做咩噶？我老婆喺里边做戏嘅咁样。即系全部都系一等良民啦、你谂下成个对答咧， 系 啦，咁但系咧， 你系咪同我做戏啊？ 系啦，但系嗰个即系嗰位老师阿 Sir 咧，时候佢都会谂。点解要问我咁详细咧？ 系 啦， 我估咧可能系 佢话真系同车种啊，佢觉得咧 唔系，我会话地区有关系，因为如果你话咧喺湾仔嗰头咧，系近演艺学院咧，有阵时咧佢哋会展啊。多展覽，亦都有多政要啊嗰啲出現。有時啲展覽，譬如珠寶展嗰啲咧，好貴啊嘛，變咗嗰頭嘅守衞咧就比較森嚴嘅。你泊架車喺度咧，佢哋就會有嘢諗噶啦。即係當我喺嗰度讀咗五年書，我點會唔知 啊？ 可能係啊，真係好搞笑 噶。 所以你話一般市民咧，可能你唔係好掌握咧，就係啊點解？譬如問呢個咧，問兩句身份證，哦冇嘢啦嘛，走啦。哇！呢個問咁長嘅，喺邊度做嘢啊？你翻咩工啊？你個袋裏邊咩嚟㗎？係啦。即係而家會有好多好多諗法嘅，真係。 我有一個警察嘅朋友同我講咧，佢哋通常咧，如果要即係揾人啊，究竟我邊個會去 check 邊個，我唔會 check 佢身份證咧，有一個原因嘅。 係咩咧？ 佢就話咧，如果嗰個人即係譬如我係阿 Sir 啦，我見到阿豪仔，豪仔望住我，有眼神接觸嘅話咧，嗰啲 check 嘅機會係會比較多。因為嗱，你有眼神接觸咧，如果你 keep 住長期望住我，如果你 keep 住長期望住我嘅話咧，咁阿 Sir 就會諗啦，你望住我咁耐做咩？我查你身份證先。但如果你就咁望一望，跟住你好閃縮地走咗，佢就會覺得你，咦？ 系咪身 有 事？ 咪即系望唔望都死咯。 咁都要睇下你系点望咯。 系啦，你个眼神啊，佢哋就靠呢一样嘢去睇住，究竟呢个人有冇啲即系鬼鬼祟祟啊、闪闪烁烁啊？ 因 为 有 时 咧，啲阿 Sir 都会企喺地铁站口噶嘛，佢冻喺度咧，咁你实会见到佢咧咁大个人。咁跟住咧，我即系作为女士，我就望住，跟住对住笑咯。咁跟住就行过啦，噔噔噔噔。 跟住阿 Sir 有冇呕啊？ 如果我对住佢笑，我谂我就过嚟。 咩笑？系啊， 我 认 真地， 跟住你仲我打招呼啫，你唔系你耻笑我咁啊？ 系喎，你咪 send 开先，你过嚟。 喺呢方面，女士系有啲优素， 优 势嘅， 系啦。但其实我睇到呢一单新闻咧，即系有一点系几嬲嘅，因为其实我上个星期咧都参与咗长洲警署嘅开放日。其实我去到咧，我真系觉得好多嘅警员咧，尤其是本身长洲系一个离岛啊嘛，即系嗰件事咧，啲楼又冇咁高啦，成件事好平和，好 又比较长啦， 系啦，系又有。系啦，有沙灘喎，係咪先？ 海岸線比較長， 跟住見到有一班嘅警員咧，佢哋甚至乎咧係會特別安排咗、準備咗一啲嘅表演啊！真係同人哋打成一片，唔係打交嗰種打，因為佢哋就係想嗰個感覺咧好 close 啊！佢哋花咗好多心機，我覺得佢哋嘅表演好有幽默感嘅，其實，即係你會見到其實有好多警察咧係好想同市民嘅關係拉得好啲嘅，做咗佢哋嘅本分嘅。但即係一件咁樣嘅案件出嚟，播霸咗咁多咧，即係報章嘅頭版，其實我都覺得鄧好多即係 其實 係做得好嘅警務人員咧唔抵。 我想話咧，我咧星期日咧嗰日咧就去咗即係一個 活動啦， 係有一個活動啦，咁啊做嘢，咁啊當中咧佢都邀請咗咧警務交通部咧去做合作嘅，咁啊即係俾顯示一啲迷你嗰啲電單車啊，又俾啲制服嗰啲小朋友著咧，咁跟住咧就認識咗阿警長啦，咁我想同佢有啲溝通啦嚇。 佢就話唔使啦，小姐。你行開啦， 我認真地咧，佢咧，我因為個地方好嘈大啊嘛，咁跟住我咧，我就想行埋少少，唔想咁大聲講咧。 我就攞槍出嚟啦， 唔係啊， 你唔好行過嚟啊， 得咁啊，唔啱嘅，攞警棍， 我記得 行開， 勾佢 手臂嘅延伸， 佢避開我，佢又褪後一步，我再行前少少，因為我唔想咁大聲講，佢又再褪後一步，我心諗阿 Sir， 我明嘅，我知道咧，即係你都維護，即係唔想大家好似好親密咁啫，即係 我耳仔， 其實佢根本就避你。 系啊， 系啦，我哋平时都系咁噶，我哋成个二台嘅同事，阿典嚟啦，快啲避开啲啊，咁。 唔系你谂下，嗰张相影出嚟，阿 Sir 以后仲使捞嘅。 英明 俊秀，即系你太靓啦，惊影响佢啊！ 我就见到啊，啲阿 Sir 都几警觉性高啊，即系佢都费事有任何一啲咧，即系避嫌啊！我会觉得佢做得好噶，不过因为即系我其实嗰日就唔想咁大声讲嘢，所以先再控埋佢啫。佢又避褪后一步，即系所以咧有 不如你下次写张纸。就寫低你想講嘅説話，就玩全紙仔咁嘅人上， 揾隻飛鴿啊， 俾我 俾阿 Sir 講啦，阿Sir ，calling 咁樣同佢講。 嗱 OK， 嗱咁我哋咧轉頭咧十一點半翻嚟咧就我哋新環節啦，再次呼籲大家咧1872388 1872388啦，有冇油麻地嘅街坊地膽或者你熟悉呢一區嘅朋友咧，有咩路線好介紹？熱門嘅歡迎，但如果忍曬冷門嘅，更加希望咧你可以話俾我哋聽，點樣先至叫係啦？點樣先叫好食好玩嘅油麻地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终审法院就中华基督教会协和小学泄露试题案驳回律政司的上诉，判词指上诉核心问题在于诠释不诚实取用电脑罪中，取用的意思是指未获授权下使用电脑的情况，和使用自己的设备是格格不入。而且立法会资料显示，条文目的是订立一条新罪行，以致任何人如果怀有相关意图而获取电脑所用就是违法，因此涉事条文不应该扩展到涵盖使用者使用涵盖犯罪者使用自己电脑的情况。事发在2014年，协和小学三名女教师和另一间小学一名教师被指用智能手机或电脑泄露小一入学面试题目，四人在2016年获裁定不诚实取用电脑罪不成立，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亦先后驳回律政司的上诉。 一名75岁男子清晨在东区走廊行车线徘徊，被的士撞倒后身亡，的士不顾而去。清晨近5点，警方接报一名男子在东区走廊东行线近和富中心徘徊，大约3分钟后，警方派员到场期间，再接获另一名驾驶者报案指，那名男子横卧在东行线，警方同救护员到场，当场证实男子死亡。警方话初步调查，事主独居观塘。事发前他沿住东区走廊东行线步行至事发位置，被一架的士撞倒，的士司机未有停低，不顾而去。现场发现的士到后镜碎片，死者身上没有酒气，未知死者是否受疾病影响，至于是否有脑退化症亦是调查方向之一。本港麻疹确诊个案增至43宗，包括一名玛加烈医院放射师。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出席本台节目时话：香港已经多年未试过有组群爆发，今次机场形成传播链，现时已经延伸至有一位医护人员受感染，预计未来2星期陆续有嚟。可能包括其他医院的医护人员。何柏良又说，香港整体免疫接种水平高，仍然继续有传播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大部分受感染的人出现病征后仍然如常工作。他相信麻疹风险在短时间内不会消失，亦有机会延伸到社区。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说，中梵签署主教任命临时协议是为了促进中国宗教自由，要给中国天主教徒的信仰生活正常化，也希望影响力扩大到其他弱势宗教。美国驻梵蒂冈大使馆举行座谈会，出席的帕罗林又说，教廷和中国对话的最高期望一直是促进宗教自由，不是限制或减少宗教自由，各界应该更有耐心看待。他又说听到对中梵协议的批评，他有时都会感到失落，一般人只想看到快速的成果，但塑造历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气温暖，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有薄雾。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833点，跌152点，成交金额58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4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79点，升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4.4，跌3.6；中国平安90.8，跌2毫；融信中国11.82，跌8仙；中国铁塔1.9，跌4仙。建设银行6.95，升3仙；盈富基金30.15，跌1毫；汇控66.45，升5仙；吉利汽车16.32，跌4仙；华夏汇森348.1，升1.5；友邦保险79.95，跌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11.42。瑞士法郎0.998，澳元0.712，加元1.335，新西兰元0.679，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24。日经平均指数报21740点，升27点。港金现价报12110蚊，升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2.07美元，卖出1292.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尖沙咀啦，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石水渠街一带咧就比较挤塞。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排到花园道口。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常怡道桥底。咁另外荔枝角为咗配合道路工程啦，所有车辆不能够由长茂街左转入去长顺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独后驾驶系好危险噶，除咗违法之外，仲会危害到其他道路使用者嘅安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仲有晨光第一线，以小变应万变。 朝早六至七，继续有白元浩陪你一早起步。 晨光大学有我芭比林慧推出新课程 ，RO 大展宏图，成立创业 O to O， 想穷都难啊！ 亲亲靓猪妈，咪就系我朱海婷咯。 晨光第一线重整铁脚组合， 程振鹏、 朱海婷、 RO 林慧、 白元浩，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有晨光，有快乐， 会唔会好爆啊？ 强积金预设投资。是一个退休投资的新选择。预设投资由两个混合资产基金组成，会随成员接近退休年龄而自动降低投资风险。管理费和经常性开支的上限是 0.95%， 还会投资在环球市场分散风险。你现在可以选将强积金投资在预设投资或预设投资旗下的两个基金，详情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这么近，那么远， 在那遥远的附近，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唔 系未去过啊？ 你唔系未去过啊？ 好啦，好啦。终于可以读到一次出嚟啦！这么近，那么远，在那远的附近之，你唔系未去过啊？ 冇错，逢星期四我哋有新嘅环节啦，就摆喺呢个11:30嘅时段度嘅。大家而家咧就可以打1872388啊，因为我哋每一次咧都会拣选啊，香港嘅一个地区啦。 冇错冇错， 这个地区咧，相信有一啲人咧就会可能由细到大就住嗰度嘅，有啲咧就喺嗰度工作嘅。点样都好，你只要了解呢一个地区嘅话咧，有啲乜嘢隐世嘅好去处啦，好食嘢嘅地方啦，又或者你会话嗰、那个地方。唔隐世噶，但系我嘅了解最深最 多 嘅， 去过 系 啦， 嗱油麻地好符合我哋第一集嘅呢一个主题，因为点解咧？佢真系这么近市中心、啊、九龙闹市，咁、但系其实真系对好多人嚟讲咧，理论上系应该好熟悉啦，但系其实你又那么远嘅，譬如咧，我知道咧有香港好多人咧，佢只系住香港岛嗰边，你掟佢油麻地，佢真系迷路 嘅， 佢好少去。 佢做咧啊，油麻地究竟系点嘅咧？ 甚至乎可能咧喺嗰啲港岛人嘅心目中咧，油麻地仍然都系话，会唔会系有好多嗰啲人喺度噶？会唔会好危险噶？ 嗰度嗰条街嗰啲咧， 我会唔会入到去之后咧出唔翻嚟噶？即系可能仲系嗰啲咧，哇！即系传说中嗰啲咧，庙街十二少 啊， 系啦， 果栏 系咪好恐怖噶？系咪唔买生果佢会攞个榴莲车我啊？咁样嗰啲咧？ 认真，即系如果 日嗌雞油麻地，佢最出名嘅咧就一第一有果欄啦，咁跟住有廟 街 啦，有玉器 市 場 啦，榕樹 頭 啦， 油麻地戲院啦，嚇咁呢幾個 油麻地警署 啊都係嘅，都係啊， 或者中意睇電影嘅朋友就會睇嗰度嘅電影中心， 電影中心啦， 因為佢係即係播放一啲比較另類啲嘅電影嘅， 但係佢哋心目中嘅油麻地戲院都係得嗰間嘅啫， 係啦，咁就有即係呢五大元素啦，叫做係咪？ 冇錯，係啦。咁但你话油麻地仲有啲咩特色嘢嘅话咧？嗱，首先有一个咧，我琴日揾咗少少资料之后，我发觉佢系好大路嘅。你可能一讲出嚟就话，且都成日都行过啦咁样。玉器市场 系 啦，玉器市场大家 我有去过， 我都有去过啦。我突然咧系有一次啊，不如行下玉器市场啦，成日都赖低咗佢咁，因为佢喺庙街嘅尾尾嗰个部分咧嘅另一边嘅，其实只要过一个对面马路咧就已经去到啦。咁嗰次真系咧喺日头嘅时候咧行，不过就有好多铺头都未开嘅，咁啊就又见到有啲铺头真系咧全部都玉器咧，哇！咦咁多档玉器嘅，咁 话明玉器市场啊嘛， 真系玉器市场，我究竟拣边档好咧咁？ 系 啦， 肉咩？ 即系先话啊，究竟即系。佢競爭幾大，我覺得。 係啦，好啦，咁究竟有咩特別呢？玉器市場裏面有一啲服務係同玉器無關嘅。 哦，係啊， 咩服務啊？ 係啦， 嗰頭都好似有啲 出氣有冇關啊？咁樣 同出氣有冇關？哦， 你話玉器啊，同出氣咯。 有嘅，有嘅，有 嘅。有啲出氣嘅，有出氣位㗎。 有啲係同你出錢有關嘅，冇錯。原來裏面啊，仲有幾檔幫你報税嘅攤位喺度。 唔係啊， 冇錯啦。 怀旧啊，嗬！ 代你报税喎、 啊。喂，嗱，讲 真，每一年咧，我填嗰张报税表嘅时候咧，我压力好大噶，因为咧好惊填错咗，填错咗人哋，我惊人哋话我逃税啊嘛。 系， 我唔想咁噶嘛，好惊我叫埋我家姐帮我填噶。 仔啊， 我真系因为我唔多经验啊，唔识啊，我哋赚钱又唔多咧。 系啊，因为咧，原来咧，嗱，即系呢个咧，有啲报纸其实之前都有介绍过噶，但系咧，你如果你冇睇到，同埋你就咁行入玉器市场，你兜个圈咧，你未必会见到佢哋噶。 你唔系咁深层去行咧，就会忽略咗佢哋啊。 譬如咧，呢个都好出名。名嘅就话球哥啊，系啊，陈球大哥咁样咧，佢就话咧，即系佢就做咗呢个玉器市场里边咧，其实都已经30年咧，就专门系做咧报税嘅。点解咧？佢因为佢之前系做会计主任嘅，佢识讲英文、法文，计数系老本行咧，但系佢系新移民嚟嘅，佢唔系香港人，所以佢话咧啲学历咧就冇人承认。咁佢话咧，唉，冇办法咧，屈喺度报税咧，都仲算系符合少少自己会计嘅身份咁样咯。咁佢话当年咧就真系好多人咧就会揾佢哋嚟咧做报税啊，甚至乎咧即系 填表系咪啊？ 系啊，即系填表或者帮你写嘢咁样咯，好得意嘅。咁咧除咗报税之外咧，佢话仲有几档咧系咩咧？又系一个年代见证嚟嘅。佢话而家都仲有代写家书。仲有代写家书， 仲 系 有啊， 系 啊，不过都就嚟冇咁滞嘅咧，因为咧， 因为嗰 个有咩人需要先得噶？ 唔系啊，有啲婆仔咧，即系可能佢真系喺香港，佢真系冇可能冇结婚，咁可能佢到今天可能都系仲系一个人，咁 好少啦，好少啦。 咁佢又唔识用电子即系手提电话嘅时候，可能佢真系会叫佢咁写 嘅。少啲咯，譬如我而家睇紧呢份报纸介绍嘅时候咧，都系旧年嘅，佢都仲话咧，仲有喺度，不过佢话咧都料啊，即系将会成为绝响噶啦，因为咧佢话就试过咧嗰啲即系代笔全家书系写啲咩咧，就试过寻亲啦，跟住又试过帮你真系写家书去倾偈啦，咁样咧好。即系你觉得好典型噶， 系啊， 即系好经典啊！ 2018年嘅香港，即系旧年系佢旧年提， 系啊， 都会有呢啲。 系啊，佢话当年佢哋收费咧几多钱咧，就讲紧咧个二或者个半银纸咧，就写一封呢啲家书咁样咯。 而家邮费都2蚊啦， 系啊， 净系讲本地邮寄做都未。 系啊，仲会有翻译啦。咁啊，因为佢话当年好多咧啲老百姓咧，其实英文又唔系好识嘅，咁啊喺嗰度帮手咯。佢话你而家去到玉器市场咧个角落头嗰度咧，都系仲会见到噶。佢蓝色底白色。字大大只写住咧，专门报税， 系 真系有呢样嘢嘅。 哇，呢个好犀利， 系啊！嗱，呢个就我揾到咧，即系唔知嗱，我哋如果有啲街坊咧，你真系住喺油麻地嗰度咧，你有冇试过喺玉器市场咧揾头先讲嗰啲写家书啦，同埋报税嗰啲朋友咧？ 有 冇帮衬过咧？即系你有冇都同佢哋认识咧？都不妨可以即系打嚟同我哋讲下嘅。即系呢个就系我琴日做过见到咧，几有特色嘅。即系如果我介绍游客咧，我就话俾佢听，可以去玉器市场，唔系买玉器，系睇家书同埋报税。 阿祖咧就可以。介绍一个地方，呢一个地方咧唔使俾游客啊，我哋香港人啊自己可以去嘅，因为有阵时咧嗱，如果你话要譬如 豪宅咁樣，你要揾個地方，你要打下稿啊，或者要同幾個朋友傾下偈啊。其實講真喺香港要揾一個咁樣嘅地方，即係又要坐得舒服，消費又唔貴嘅話咧，其實真係唔容易揾嘅。嗰一次有一個朋友咧，佢就係住喺油麻地嘅，佢就話我哋即係大家食完飯啦，即係想傾多一陣間偈咁樣，跟住就諗啊去邊度咧？油麻地大家都唔熟喎，佢就話跟我嚟啦咁樣，喺都係近玉器市場嗰邊嘅，咁嗰度咪有一個球場嘅，球場對面有一間酒店嘅，咁唔係大家大唔使去開一間房嘅，因為喺個酒店嗰度咧，佢有一個其中一層，我諗去到四五樓度啦，佢就有一個露天酒吧加餐厅咁样嘅地方，个露天嘅地方咧，有可以摆到十几张台噶，唔细噶咁样。你就 系 望住个球场咁样，亦都同时间你可以望到啊，少少庙街头啦，近个庙嗰边嗰度咁样啦，即 系 有一个咁样嘅风景你可以睇到嘅。但系识得去呢个地方饮嘢食嘢嘅人唔多，变咗咧就真系可以坐得好舒服啦。女士们，你要影下相啊，打下卡啊，咁样咧，绝对有靓位可以俾你影到嘅。 唔错， 因为其中一埲墙咧，佢即系铺晒一啲假嘅草咁样咧，成埲墙都绿草如茵咁样咧，地方又坐得舒服，嘢食啊，佢有得可以饮两杯嘅，但系咧都系。主要是餐廳嚟嘅，唔係酒吧，咁所以咧一啲都唔嘈。幾個朋友喺個露天嘅地方度，油麻地市中心可以飲一杯傾下偈。 係 呢個地方咧，阿祖真係大力推介啊！ 係啊，好啊嗱，咁你講到油麻地咧，你笑不免咧，如果你揾個代言人嘅話咧，阿尹光大哥都走唔甩嘅啦。 係啊， 係啦，係啦。咁啊，尹光大哥，你一諗起佢咧，就當然就係即係唱歌啦，大笪地啊，油麻地，好似你會覺得哦，即係一定係廟街歌神啊，就係、是、唱嗰啲歌咧。 我想問你哋有冇去真係睇過去？去即系行完嗰条庙街之后咧，再去睇埋嗰个榕树头，真系佢行埋嗰个跨噶。 有 我即系年轻嘅时候啦，系啦，咁啊即系 做乜事啊？ 放咗工之后咧，就即系同埋啲 friend 咧，真系庙街系我哋成日经常去嘅地方， 系 榴莲嘅地方，食煲仔饭，跟住喺街边咧，佢做喺街边档咧，喺度食炒蚬啊嗰啲咁嘅嘢啦。 系 咁跟住行之后咧，就会去榕树头咧，就去睇下，因为佢卖啲嘢好平啊，车仔档嚟噶嘛， 系 啦。咁跟住咧，有啲就试过咧，有啲friend 咧就喺度睇相咯，咁跟住就听埋啲阿姐又唱歌咧，其实都几得意，系即系一个节目嚟嘅。其实 其实佢嗰条叫做算命街咧，真系中外游客咧，各式各样都有噶，好多啲档主咧，我想话好厉害噶，佢一定系两文三语噶，因为好多游客咧，佢都会照咧摸住你只手咧，都可以讲奖赏俾你听噶。 以前啲档口系密密麻麻嘅，而家系即系 疏落咗好多啦。 年前去嘅時候， 係啊，嗱咁 都係好熱鬧嘅。 咁但係你有冇去過即係一齊參與油麻地咧？呢、這個叫做平民夜總會，唱翻兩支歌嘅嗰啲活動有冇試過咧？ 嗰時係好多人圍觀㗎，嗰啲阿姐真係企喺個榕樹頭嗰個空，因為咧又得意喎，佢有笪位咧零零舍舍就又因為出面係車嚟㗎嘛，車路嚟㗎嘛，咁佢哋咧就喺裏面喺度唱歌咧，係好多阿叔啊喺度圍觀㗎。係 啊， 而家仲多唔多㗎？我想問， 其實佢有㗎嗱，佢。佢一間咧，我哋真係可以呼籲下啲聽眾咧，你有冇試過咧喺佢有分户內同埋室內場同埋室外場 嘅 喎室外場就行過都見到啦，就佢有個帆布遮住咧，就自己一檔檔咧，就即係好似自成一角咧喺度唱歌啦。有冇啲街坊咧？ 唔係嘅，有啲係淨係好似 表演賣藝， 深口水大石嗰啲咁樣咧。 係啦，佢有幾範嘅嗱，有冇啲街坊你有試過幫襯啊？即係無論係聽歌或者咧。Jam 歌有冇試過咧？咁另一個咧就是室內場咧，其實就喺廟街咧裏邊，即係真係大排檔口裏邊咧，有好多嗰啲茶社或者咧，你就咁睇，哇唔係喎，夜總會喎，講到好似咧，但其實裏邊全部都係咧。別有一番風景嘅， 即係跳茶舞嗰啲， 非常正經嘅係啦， 即係冇啲衰嘢嘅， 冇乜衰嘢嘅， 樓梯都係黑嘅暗嘅， 冇嘢嘅。大家有冇啲經歷咧？嗱，我哋咧聽一啲歌仔之後咧，翻嚟如果你可以打嚟同我哋一齊講下咧，有冇唱過歌啦？知唔知裏邊啲即係環境嘅話咧，就歡迎大家一齊即係欣賞一下油麻地啲歌聲啦 梦里有他，又见你。 谢多谢庙街嘅声音， 好、有风味啊！ 系啊，佢头首诶头先咧嗰啲歌声咧，分别真系嚟自室内同室外场噶。咁、如果你话讲诶室外场嗰啲咧，咁我见过佢原来有晒收费介绍噶。 系噶， 系啊，佢话咧如果你我见过有啲写法咧，佢就话你如果走埋嚟唱咧，好似你俾廿蚊，就可以咧就唱歌。就上去唱一支歌咁样，咁啊但系佢当然咧有啲咧就调翻转咧就系打赏嘅，即系因为佢已经系即系喺嗰度就表演卖艺咁样咧，你就可以即系打赏佢啦。但系如果佢话你想入去一齐唱只歌嘅话咧，就廿蚊就唱一支咁样，系啦。但系嗰度真系真系睇下你技巧好唔好啦。 其实 大部分嘅时候同我一样咁好水准啦。 系啦，但系其实嗰头咧，如果系话咧，我都好想即系呼吁下两个界别啊。如果你又喺嗰头庙街嗰边有俾人睇过相，或者你系开档。睇相咧，我好想问下究竟嗰样，因为我成日都想嘅，经过准唔准嘅咧，试下咯咁样，但我唔够胆去咁样做啊！如果你真系有试过嗰啲咧，打电话俾我哋。另外一个地方咧，都系我细个好想进入，但我入唔到，到而家咧。可以入啦，但 系 冇鬼咗啦。 哦， 唔系啊， 又埋啲戏 院 啊，系啊， 喂，一张票睇到笑啊嘛，系咪？喂，呢一个即系如果话油麻地呢个地方嚟讲咧，好有代表性噶。 系啊， 咁已经改建咗啦，系咪？如果你哋曾经即系有个咁样嘅经验嘅话咧，即系我谂你应该都唔够胆打电话俾我哋噶啦。但 系 如果你又 唔系，可能 啲必 有 翻 风味啦。 个风味你可以同我哋介绍嘅话咧。我跪求睇过相，同埋呢个油麻地戏 院 嘅常客啊， 有冇留低嗰张飞尾？ 系啊，咁大家可以打嚟嘅。头先我话喺里面有啲咩饮茶舞嗰啲咧，嗰阵时我有个朋友咧，佢话佢试过咧，特登咧真系想去体验一下。佢就行个庙街嘅时候咧，佢就发现，哇，真系有啲铺头，同埋咧佢真系个样睇嚟都好似好正经啊，全部都系着到即系羽毛衫啊嗰啲咁样，冇乜特别。 羽毛衫都冇乜特别，同埋 冇乜特别咧， 好啊， 全部个样都好似阿天。咁样比较即系 咁冇乜特别啦，咁 系啦，林善住家菜咁样个样咧。咁佢话入去就真系，佢话好似当普通饮茶咁样咧，真系有人会唱歌。咁咧后来我仲见到咧，佢有啲收费点样咧？佢有啲驻场歌舞团喺度唱歌嘅。但佢话咧，欢迎贵客上台 jam 歌嘅话咧，$100或者$200不等。即系如果你想上去 jam 歌嘅话，系啊，佢真系会有个牌冻咗喺度啊！即系佢话如果你想上去唱歌嘅话咧，你就即系要咁样俾啲钱咁样咯。咁但系其实佢里边就真系咧好热闹噶。我见过网上有啲片咧，就影咗里边啲即系风味出嚟咧。即系其实严格嚟讲，就全部都系啲叔叔伯伯同埋姨姨婶婶咧，就喺里边自娱咯。佢里边有阵时可能会弹到有啲似少林功夫声，好好嘢， 够啦，曾志豪。 但系就系咁样喎， 咁现场化。 其实头先我哋播嗰条声带里边咧，其中有一只歌仔喺里边 jam 出嚟嘅咯，系啊，跟佢哋都会有咁样嘅玩法嘅，即系其实呢个真系好地道，但系咧应该真系式微嘅，好少噶啦， 好少啊！你话好地道，其实油麻地仲有好多嘅，个味道都喺度嘅，就果栏咯。 哦，系果栏。 我应该系一年零之前啦。我去拍摄过嘅电台嘅拍摄啊，去咗拍摄嗰度嗰啲人其实你就咁睇就咁听咧，以为哇果栏喎， 系啊，就唔系话喺里面 啲黄标 有 条 龙啊，嗰啲 剑影 系咪？有啲都唔系啊 ，friendly 都不得之了啊！我哋拍摄啊嘛，我 同 经文去嘅， 系咪日头同夜晚同 晏昼嚟嘅？跟住佢哋仲喺度问啊，你哋拍摄啊，啊电台啊，风骚快活人我有听啊 ，hello 阿祖嗰啲咁样咧，我哋咧要玩啲游戏咧，同埋佢哋一齐，即系估下就咁两个攞只手称下个西瓜几重咧，嗰啲佢哋同我哋一齐玩噶，完全超级友善啊！即系嗰个感觉系咧，仲有即系真系有好多唔同嘅生果卖咧。即系呢谂下呢一个咧，都可以话香港好特色嘅地方。 唔系，如果你睇果栏咧，一定要夜晚去睇噶啦。 真系啊！ 夜晚咧最好咧， 12点过后 系啦。差 唔 多唔使噶，你差唔多11点零差唔多啦。最好咧就 系 如果你话你招呼朋友去油麻地果栏咧揸车，或者你自驾的士咧短短地尖沙咀去嗰度都好啊，俾你感受一下嗰架私家车同埋唔同嘅嗰啲叫做咧运果车咧，佢哋点样？在三条线里面摆一条半或者两条，剩下那条罅位给你。但是司机一样已经是旁若无人的了。譬如我第一次揸就很害怕，去到两三次之后咧，得啦，佢会避我啦。 嗱，因为咧，我仔阿女咧，即系以前咧就喺油麻地度翻学啦，咁所以咧，即系我哋成日都经过嗰个果栏嘅地方咧。啊，你咪话，虽然夜晚咧佢即系果栏个区咧，嗰啲车佢因为佢落货啦，但系到日头咧，我即系朝早带佢翻学时候咧，系好干净，好企理。 系啊，仲有好多留言啊。譬如 Pinky 咧就话，如果你要 整餅嘅話咧，一定去油麻地，因為咧係好多烘焙 用品嚟嘅。 呢個我都知道。Dennis 咧就話啦，砵蘭街啊，廣東道嗰邊咧係裝修師傅嘅天堂嚟㗎。另外咧就話咧，新田地街嗱，呢個我都知啊，家居維修用品嘅集中地嚟嘅。而上海街咧，如果你要買廚房嘅用品， 冇錯， 一應俱全。我都有買過。 我上次喺度買咗蒸爐咯。 是吗 我有成个 Captain America, Captain America 咁样呢捧住 去边啊 捧住嗰个呢嗰、那个蒸笼呢就喺度行街咯嗰次就係、 是。係啊是所以都真係有好多㗎咁有朋友呢就话呢细个嗰阵时呢做校服啊波衫啊嗰啲呢都会喺油麻地嗰度可以做到嘅。 嗱 ,Raymond 呢就话呢喺嗰、那个嗰、那个救咩军个中心呢佢话一间酒店里面呢一个玉女掌门人嘅老公开始一个桌球餐厅喎佢话有一间咁 样。 即係边打 soccer, 跟住就边。 系，好啦，听下听众先，你系咪油麻地嘅地胆咧？你边个？芳芳， 喂， 芳芳 ，Hello， 芳芳你好， 你好，我哋同两位主持， 三位啊有， 系啊，我哋话咧，即系每个听众入嚟咧，都要讲一下我哋嘅节目名嘅。 系，丰收快活人，早晒， 早晒，系啊，我哋还是系这么近那么远，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 唔 系未 去 过 啊？ 有咩有油麻地？你有咩介绍？ 我哋隔篱咧有一个咧叫做栏糕。我哋细细个咧就好似只镬咁大嘅，而家咧就缩细版，有芝麻啦，有花生啦，有糖啦，摆咗落去咧，超级好食嘅、 哦。你嗰个食嘢嚟嘅，栏糕啊，定系咩咩糕啊？栏啊， 糕系啦，打栏个栏。 哦，栏糕， 栏糕。 咁啊，点样样噶？佢系 咪好似马拉糕咁样噶？ 唔系啊，唔系啊，佢煎到咧一只镬咁，跟住咧冚埋， 煎到一只镬咁样，跟住冚埋。 系啦，跟住倒啲花生啦，倒啲糖啦，倒啲芝麻落去嘅， 好似好食咁，真系。 哇，但似唔似八宝饭啊？出嚟个样 唔会，佢似 唔会好甜噶嘛？ 哦， 唔系咯，佢又芝麻花生 啊， 喺油麻地边头 边头咯，系咯。 壁街， 咁系咩买法啊？咩价位噶？佢啲系 即系咪啲小食嚟 噶？超级平， 超级平， 计可以有交易。 哇！但呢个系咪就似一家别无分号咁样噶啦？你嗰度食嘅时候， 大排档即系类似啲街边咁，每日要排队，限定卖几多噶？ 哦，栏糕啊！ 我真系听都未听过啊！即系真系要呢啲地胆咧，先至话到俾我哋知啊！吓 系。 咁你平时会唔会都经常食噶？ 我哋食到好多好多啦，一两日食一次啦，因为我自己喺隔篱左右做嘢噶嘛，同埋喺嗰度住噶嘛。 喂，仲有咩好玩啊？嗱，除咗栏糕之外咧，油麻地如果你要介绍一个俾啲朋友去玩嘅话咧，推介边度咧？ 譬如果啦，买生果啦，又平啦。 系。喂，嗰啲茶舞你有冇入去跳过啊、唱过啊？头先我哋讲嗰啲咧， 曾几何时有咯。 嗱，你应该都系嗰啲， 唔系 嘅。系咯，喂，点样咁啊？其实规矩系点嘅啫，嗰度系 秘密。 嗰啲规矩系点样噶？有冇得简介下？ 其实你可以入去玩，咁啊，即系大家好齐巴巴咁啊，喂，我今日下一首我想唱喎，咁你咪等低啲前辈佢哋。 系咪当 cave 唱卡拉 OK 一样咁啊？咋，只不过以前嗰个地方。 咁啊，当饮茶咁样消费少少。 即系其实系一个平民性嘅消费，大家开心，好似 K 仔咁咯。而家唱。 O K， 真系。 多谢晒你嘅分享啊！ 一路打住个栏高，一路唱 K， 呢个就油麻地啦。 医护人员何柏良又话：香港整体免疫接种水平高。仍然繼續有傳播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大部分受感染的人出現病徵後仍然如常工作，他相信麻疹風險在短時間內不會消失，亦有機會延伸到社區。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多雲，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朝早有薄雾。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829点，跌156点，成交金额6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4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79点，升38点。 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4.6跌3.4，中国平安90.8跌2毫，融信中国11.82跌8仙，中国铁塔1.89跌5仙，建设银行6.93升1仙，盈富基金30.15跌1毫，汇控66.4冇升跌，吉利汽车16.24跌1.2，华夏沪深348.1升1.5，友邦保险80元跌8.5。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39，瑞士法郎7.866，澳元是5.586，加元5.879，新西兰元5.328，欧元8.8254，每百日元对港元7.0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3。日经平均指数报21,713，升0.91，港金现价报12,115，升13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2.36美元，卖出1,292.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近住芜湖街咧，白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嘅，暂时一带挤塞啦，大家经过记得小心。咁就系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跟住芜湖街咧，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咁一带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嘅啫，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卫生署提提你，4月6日是世界体能活动日，散步、做家务、洗车都是日常做到的体能活动，我们都一起喐一喐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有些人的音乐，有些音乐的故事。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黄昏6至8， 陈海琪、悠长假期，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每日需要1100人前嚟捐血，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鼓励你加入吸血联盟，只要有合适的场地和足够的人数，我们就可以上门服务。去旅行前记得去捐血先，因为不少地方都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讲咁多都是想你记得捐血啫，因为捐一次血可以救到三个人。 不经不觉打开世界，来到最后一集，钟杰良、杨日晴请来这一位嘉宾。 大家好，我叫巫小焕恩，我来自尼日利亚的，今天呢就教大家讲尼日利亚的其中的俗语，就叫 Ibu。 How are you? Ibu 呢就叫 Kedu。 第二个呢 I'm fine，依部咧就叫做《柯点》啊！ 想认识多啲巫小本恩，记得留意收听星期六晚9点第二台最后一集嘅《打开世界》。 做紧货柜工作嘅时候，如果遇到恶劣天气，应该点做？ 白云会告诉我，应该喺天气未变差之前，快啲检查货柜系咪放喺安全嘅位置。 咁如果真系打大风咧， 白云会告诉我，梗系要即刻扎好啲货柜啦。 咁我哋有冇得加人工啊？ 白云告诉我，富贵如浮云啊！ 吓，听下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哋。 货柜职安做得好， 打风落雨冇烦恼，我哋系雷同二友。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这么近，那么远， 在那遥远的附近，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唔系未去过啊？ 你唔系未去过啊？ 今日是我哋全新环节啦，这么近那么远，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唔系未去过。 我哋要啲听众都系噏到一次就好啦， 系啦，系啦。我哋第一集就讲呢个油麻地区啊，吓 油麻地区， 好多街坊咧打咗电话俾我哋啊，争取时间即刻听佢哋电话啦，好嘛 ？Hello， 你系边位？ 喂 ，Hello， 林生， 系你好， 林生， 嚟我哋试一次咯， 这么近， 那么远，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唔系 未去过嘛？ 好嘢！ 叫、 oh, 佢、 yeah. 一次过讲就唔得，我哋咁样配合佢啱数啲啊！ 林生，你去过咩地方先？油麻地 系咪？有冇去过嗰啲跳茶舞嘅地方啊？ 嗰啲就冇去过，因为都后生啦，少入去嗰啲。 佢赞自己后生。 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其实嗰啲其实都系佢其实主要系因为有 live band 咧，就俾人去唱下歌。头先你未讲到话有时。咩唱唱只歌要100啊， 系系啊， 但你试谂下啦，一对 live band 成队喺度，佢哋啲开支都好大下噶嘛。 哦，都系嘅， 系 虽然就系啦，佢就算唔系打晒煲胎咁，佢都系对 live band 啦，系咪先？咁你做咩多咧？喺油麻地你会玩咩啊？ 其实由细到大都系油麻地大嘅，咁就亦都喺榕树头嗰边开档嘅。 嗯， 开咩档？开档啊！ 睇上卖嘢嘅， 我卖玉器啊、佛像嗰啲。 唔系，卖玉器、佛像呢啲太高价嘅嘢啊，唔啱我卖。 情趣用品， 我卖 情趣用品。 你应该系卖嗰啲胎啊，你卖胎啊，卖皮带啊嗰啲咁样。 嗱，桂花就醒目啦，以前就卖皮带嘅，但系而家就唔系，而家就卖其他嘢。 卖咩啊？ 而家卖紧宠物用品。 我宠物用品啊， 咁大嘅， 超级反差， 系咯？点解会夜？你由几点钟开档买啲宠物用品？有冇人帮衬噶？ 其实都有啲嘅，其实如果去过下嘅，我一讲都知道系边档噶啦。 你系咪卖？你卖系嗰啲咩屋？嗰啲咩宠物兜兜屋仔啊，衫嗰啲咁啊，系咪 啊？仔啊，玩具啦，乜都有。 喂，搵日嚟探你啊！我同豪仔都有养狗。 系啊，我就知啊，你得闲经过嚟 打个招呼啊嘛。 系啊， 有只四眼狗就知噶啦，啲街坊。 好好 啊，咁犀利。喂，咁你觉得点啊？嗰度摆档嘅经验系即系嗰？ 而家就真系差好多噶啦，即系比起。20年前嚟讲，真系差好多。因为讲真，一来而家啲人多咗地方去 wet 啦，去玩啦，去行街啦。而家俾你都宁愿去行啲有冷气嘅商场啊，都唔系好中意行呢啲咁嘅，又要晒又要热嘅地方行。尤其夏天就更加热啦啦，都冇乜人行。 唔系，可能系咪真系游客会多过本地客咧？ 其实都唔系嘅。讲真，庙街因为嗱我。唔同嘅地方就係我開嗰度就係榕樹頭嗰邊，係 側埋一邊啦。因為 係啦，因為如果你話遊客多咧，就即係 廟街 樹頭尾。廟街咪有牌坊嘅， 係啦係啦， 係。 其實因為你就算政府啊，或者你出邊啲旅遊書好多時介紹咧，都係介紹嗰一橛嘅廟街嘅。咁嗰一橛咧就變咗係多啲 遊客 外國遊客行嘅。咁嗰陣你又算啲旅遊旅行團帶團嚟行街咧，佢哋都唔會建議行過嚟嘅。 哦， 因為方便揾人啊嘛，佢哋。 咁都係 嘅，同你哋去日本一樣，你行深齋橋都係叫你行深齋橋裏面嘅啫。周邊嗰啲都唔 哦，咁 啊係啊， 其實你作為 你 一用遊客嘅心態咧，你覺得小盞燈你都唔想行去嗰邊㗎，你硬係驚驚地咁樣㗎。 但係其實正式嚟講，嗰邊買嘢係會平啲嘅， 都係嘅。 喂， 咁你係呢個地膽嘅話咧，咁有冇一啲咩地方你會覺得話係旅遊書冇介紹嘅咁樣？ 啲窿窿罅罅位咧，阿林生。 其實咧就頭先你哋所講嘅基本上都講曬㗎啦，你真係講真，你油麻地可以行嘅都係嗰幾樣㗎啦。 啊，唔係啊，因為好多聽眾都喺個面書裏面咧留言同我哋講啦，話即係譬如新田里街啊，即係專賣一啲即係煲煲餐餐啊，即 係廚房 用具啊， 好多人都知㗎啦， 好出名㗎啦，其實。 咁油麻地戲院你去過未啊？ 係啊。 咁我夠年齡嘅時候都執咗㗎啦。 哎呀 哎呀我唔信。係 啦。我唔信我 天 啦。係啦。你話你都擺咗當廿年㗎喇。不如話你齊遠就唔知執咗廿年。 係呀我嗰陣時。 其實經過會見到啲咁嘅大嘅招牌都幾好睇 嘅。係啦。嗰度幾好㗎嘛。 話嗰啲套係戲名你好有深刻嘅印象。我同阿田分別地都有嘅。 有機會入去啫。 有冇見到啲呀叔叔啊，咁样入咗去， 肯定多噶啦。你喺门，你经过亲都门口都好多叔叔伯伯。 系 林生，我想问你习唔习咧？你觉得即系喺你由细到大，又到今天啦，系咪好大改变？ 今天嚟讲都唔会习噶啦。讲句唔好听啲嘅，一啲社会人咁，基本上你搵到钱嘅地方先会。行得多嘅啫、 哦，但你哋個地方都已經唔係 都比較老區 嘅時候啦， 係咯。 因為講真，好似曾幾何時呢個翻版碟盛行嘅時候咧，咁你基本上嗰啲地方都好多人，好多社會人擺噶啦。咁 係 嗰陣時咧，就可能會比較雜少少嘅。 Okay. 但講真，你而家呢個時況都。我哋做正正经经生意都冇生意咯，何况有啲 明白 系啊。 多 谢晒林生， 多谢晒你啊。 OK， 好，好拜拜，拜拜。 林生真系喺嗰度住啊吓。 哎呀，可惜佢唔系卖情趣用品嗰啲 啊， 出晒名喎、啊。 你想问、啊、访问下隔篱嗰档系嘛？ 我行过真系好多咧，全部哇， 好多 几点入嗰啲货咁犀利嘅， 佢哋唔会遮遮掩掩嘅，即系全部挂晒出嚟嘅，叮叮噔噔。 唔系，但系最好笑就系佢哋啲档主咧，全部都目无表情噶、 啊。 你行过咧，佢明明卖啲好激情嘅嘢咧，但系佢冇所谓嘅，行过嚟，你知唔知啊？ 着嗰啲电筒咧，即系嗰啲光管喺咁吊住喺度卖得 好，再听到个听众啦。Hello， 你系边位？肥 Ben， 系你好， 你好。 听你个名字我都不知道你系住油麻地噶咯， 系咪啊？ 系啊，系油麻地噶。 肥 Ben， 我哋嚟啦。 有咩介绍？先讲咗个名先。等等先，等等先， 等等等。我哋讲个环节名。 出个常恋俾你听先。这么近， 那么远， 在那遥远 的 附近 之 附近是。 系啊，知咩咧？ 你唔系未去过啊？ 一于咁话啦，肥 Ben， 你啊，你有咩好介绍油麻地啊？ 你哋啊，讲得好开心啦！我喺度由细大嘅， 系 咁、啊、 以前油麻地啊，真系开心到爆嘅，喺嗰度住。 喂，先讲戏院先啦。 嘢啊，任何嘢。 你嘅年纪应该睇过戏院啦。 打机嘅 系， 即系以前好多机铺噶嘛， 即系 部部嗰啲机铺。吓，咁啊，而家乜嘢都管制。 吓、 啊，而家个个见到我阿妈嗰啲啊、阿婆啊啲啊，以前喺街边买嘢噶嘛。 嗯。 咁啊，哇！管制到咧，个个好似冇饭食咁啊！而家个个都 即系你话啲卖摊位嗰啲啊？ 唔系啊，直情庙街围住咁啊，卖蛇羹啊，卖乜卖乜，我都有嘢食。根本呢个市咧就 系、 是、夜市嚟嘅，就好到爆嘅。 系 即系嗰度咧，即系政府嗰度啦，叫晒啲人，又叫啲南亚裔，又叫啲大陆人，个个争晒我哋啲嘢。我叔嗰啲又冇嘢做，俾晒啲南亚裔做啊，咁个个都好似冇嘢做咁。又话啲点样好玩，好玩到爆噶啦！其实根本 咁有咩好玩呢？ 有冇玩啊？ 吓， 周街行啊，周街玩都大把嘢玩嘅，有啲总之街边嘅嘢就好噶啦。 嗱嗱，逐样嚟啊！吓，阿肥 Ben， 你都应该有翻啲年资系咪？你个年纪系咪？咁 全噶啦。 喂，油麻地戏院你入过去睇未先？ 梗系入过啦。 啊，讲嚟听啊！ 走去即逃学走去睇早场。 即系嗰阵时唔系一张票由朝睇到晚嘅， 唔使买飞嘅。 吓， 唔使买飞，学生 入去就得噶啦。 冲入去，你学生免费啊？ 系啊。 当系做咩上健康教育堂啊？ 以前冇咁严 嘅啫。 大约系几多年前啊？ 入去咪跟住佢拖住佢炸弹冲入去咯。 咁喂，里边格局系点噶？ 系啊，我哋好好奇、啊， 系咪真系湿湿立立、阴阴沉沉咁样？ 即系第一个 放映室， 唔系阴沉沉嘅，个个有阵时入有啲即系有嗰啲毒瘾嗰啲啊，坐咗入去啊，坐咗喺度唔走噶啦嘛，由朝到晚都坐咗喺度噶啦嘛。 佢、哦、又有冷气就凉啊！ 你谂下呢个真系当年 啊香港嘅一啲实际嘅情况嚟噶。 系啊，咁、啊、你有好多人啊坐咗喺度瞓觉，瞓到人哋闩门讲佢走，佢先走噶嘛。 咁但系即系传说中啲座位咧就好多纸巾啊， 烂噶咯，好多都烂融融噶咯。 系咯，烂就梗噶啦， 街凳啊，冇嘢睇嘅咁样。 但系咁。 整烂啲嘢噶嘛啲人？ 喂，咁靓，我想问下，油麻地戏院系咪真系斋播所谓咸片嘅咋？ 几乎系噶啦。 咁你第一次 嗰啲冇噶嘛？ 半斤八两可能都要变咗三级版啊！ 系， 即系许冠文都要除衫。喂，咁嗰阵时你有冇印象？你睇嘅时候，即系成个戏院系咩情况嘅咧？大家系喺戏院睇咸片系好静。 嗰啲心人声啊，周围都系呢啲声啊。 你又唔使扮嘢， 系啊，肥兵扮得几趣致啊，真系。 你问我嘛？ 你系啊，但系有冇尴尬嗰啲？ 扮到啲似乌鸦叫啊！ 嗌嘅嗌咩咧？原来咁样嘅。 即系你细个嗰阵时， 即系细个。 咁但系啲观众会点样噶？佢哋会唔会诶倾偈啊？讲冇人出声嘅。 冇啊，个个好静嘅。 咁你平时睇戏会唔会同隔篱位倾下偈啊？ 你知唔知如果你人多嘅话， 菜式啊？ 你问阿田啊嗱， 佢 佢 问我 唔系睇呢套啊？ 佢都问一个识嘅啫，唔识嘅无端问，喂，你觉得？ 可能佢哋孖住嚟睇嘅咧。真系， 系 好疏嘅就其实唔系好多人睇嘅啫， 系咪啊？即系就算 都做唔住啦。不过都一个油麻地， 个个都系个角甩头啊咁嘅噶啦。 系嗱，角甩头你知点解啦？ 唔想俾人哋见到嘛， 纯粹唔想俾人见到啫，真系。 讲紧系 系咯，喂，咁嗰啲茶舞啊，或者喺街边唱歌嗰啲，你有冇 jam 过两 有啦，冇 jam 过，不过由朝到晚就即系夜晚黑就实体嘅，个个摆晒街几开心， 系 全部拱晒人入到嗰啲。铺头点做啫？ 系 咁啊，系难啲嘅。 即系直情好似即系嗰阵时，新不了情啊，袁咏仪嗰啲几好听啊。 系啊，冯宝宝咁样。 系，但唔系个个咁好听噶。 个个人情味好浓嘅。 系， 但而家佢 即系知道就算街坊个个都俾10蚊、20蚊咁样嘅，即 系 个个系好似出粮俾佢哋咁嘅。你入睇就唔俾钱嘅，有啲人即系提嗰啲无端端行嚟嗰啲咧。 系。 个个其实都系街坊津贴嘅，就嗰个人都系。 O K， 好啊，多谢你肥啤。 系啊， 系啊， 一个老街坊嚟啊吓。 系啊，嗱， 多谢晒。 头先阿祖就话好想问下有冇啲咩即系摆档啊、睇相嗰啲咧。 有啊， 有大师光临啊。 哎呀，好期待啊！大师你好。 如果佢话你命中冇头发咁点算啊？ 唔怕，我知道冇，所以我唔惊，我就话大师批得准。 好，大师陈太， 陈太你好。 早晨啊，三位。 你好， 早晨， 你好， 系啊。 因为我都所去过庙街嗰边睇过相噶， 系你睇过相，系咪啊？ 我睇嗰啲系雀仔啊，你唔知有冇见到咧？ 有啊有啊，雀仔啄嗰啲 有啊有啊， 签啊嘛。 我冇啊。 因为嗰阵时咧，我有啲好奇心啊。咁我同我先生咧，咁我走埋去话啊，试下啦，不如几蚊鸡啫嘛，嗰阵时都系睇。因為我同三十幾歲㗎啦嚇，咁咧咁啊試下啦，咁啊好奇心嘅啫。你佢講乜嘢你唔好記就得㗎啦，即係當玩下啦。OK 喎，講得幾好嘅喎，都講得我都幾中嘅喎。咁我就多謝佢啦，因為好多年㗎啦。咁同埋咧廟街嗰度咧，就我最中意咧就係食豬骨粥啦，同埋炒麵啦，同埋一串馬蹄啦、蠔仔餅啦，係咁多啫。 哇，好多㗎你。 同埋话俾阿黄耀祖听咧，唔使惊嘅，玩下啦，当佢听下就得噶啦。 即系睇相， 即系唔好信晒，都要信自己，但系当攞个参考又何妨？ 喂，但系你咩收费可唔可以讲下？ 系啊，我想知 收费点噶？ 因为好耐啦，我系70年代嗰阵时啊，都系10多蚊到嘅啫。 70年代个价钱， 使唔使封封利是俾只雀仔噶？去帮你求咗签。 我哋又知道行下拍緊拖嗰時行下咯，咁諗住一踎低啦，咁落去，你又見到隻仔好得意咯，咁我就話啊，有隻雀仔點解要咁聽佢話嘅咧嚇？咁又會啄嘅咧，咁佢啄出嚟講啲嘢又 OK 咯，咁又幾得意。我記得我嗰陣時我哋係俾10多蚊嘅咋，唔係好貴 嘅。咁係一個好有趣、好獨一無二嘅經驗啦。 即係你當去行下咧，見識下咧都 OK 嘅。 搞到我都想去而家去廟街行翻轉啊！真係 係啊，俾個雀仔啄下都好啊！真係 做冇啊！ 係啊，好多謝曬你，好多謝曬， 大家 拜拜，拜拜，拜拜，身體健康，拜拜， 好，拜拜。 无需那么靠谱，人脑大了，思想习惯走旧时路。无风格差与风格好，他只捉自己最好。我大概只需知道怎拥抱。若美好是自由，怎他拥有？如确实爱，怎玩一句过 拍掌學淚流，幸有他像純善友來為我生命演奏，而營造那溫馨美不過即興，即使哭笑不得過爽快的 swing， 回味我當初華麗的相識，放下大人負擔向天真致敬。三边演奏者如你合奏应该合拍得你艳夜，如他快些我追快些，当个不义勇带者带着笑一生葬在他的夜，若美好是自由真的拥有，如确实爱怎玩一句过亦接受，学拍掌学对流，幸有他像春仙友留为我生命演奏，做那温馨美不过即兴，即使哭笑不得我爽快地 swing， 回味我当初华丽的相识，放下大人负担向天真致敬。 The Jazz 啊！ 头先咧，我哋听众咧咪话留言咧有个冷糕嘅，佢有个样俾我哋睇下啦，系咁嘅样噶，佢一啲小食嚟噶， 冷糕啊， 冷糕， 系 打冷，打冷，冷糕，系系 系啊！佢话啲呢个咧 潮州嘢嚟噶， 系啊，佢话啲街头小食嚟嘅，咁啊诶，啲听众话咧，佢佢话咧当年喺秀和平都买过，佢话真系一大得一大个镬整 嘅，我见到我哋成个 page 好多冷糕， 全部都系冷糕， 好多冷糕， 全部冷糕。 好豐富啊！嗰啲 呢啲叫咩細冷啊？真係名副其實細冷， 真係有啲花生醬啊、芝麻醬咁去整嘅。 係 OK 喎，咁樣係。 嗱，咁啊有聽眾咧就影咗張相， 又咪得戲院？ 唔係， 影咗張相。 哦，即係有好多企街啊！ 其實呢個都真係 都呢個都係咁叫嘅啦，係啊，係 啊。 咁嗰度都仲係一個好獨特嘅 咁我可以 地貌啊，真 係一樣嘅。我試過有一次咧影舞台劇嘅海報， 係 咁朝頭早咧六點要去到廟街。咁 六点已经有啦， 系 一朝早 六点已经有， 哇， 系喎，但系佢哋就系年龄大啲嘅姐姐， 系噶啦，你嗰度你想象到啦， 咁亦都会见到有啲年龄更加大嘅 uncle， 系 就即系睇下下街神韵咁样啦。 喂啊，我琴日咪 send 咗一张咧喺呢个叫众芳街啊，系咪啊？嗰度有条画画嗰个楼梯咧，佢其实嗰度咧都系一个新景点嚟噶。 中方街画画嘅楼梯， 系啊！我呢度一定要讲，佢话黄耀祖用住头啊，尖卜嗰度啊，有一个铺位咧塔罗噶，冇招牌噶，深紫色噶，有只绿色鹦鹉仔嘅，跟住佢啊，好准噶！你问佢多啲嘢，越问得多咧，跟住佢答得越清晰噶，咁啊！ 傻瓜，傻瓜，系啦，咁样我听唔到啊！ 系啊，咁啊，多谢晒咁多油麻地嘅街坊啦，等我哋即系重新认识呢一个区啊！希望今日开始咧，佢唔系这么远，系好近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终审法院就中华基督教会协和小学泄露试题案驳回律政司的上诉，判词指上诉核心问题在于诠释不诚实取用电脑罪中，取用的意思是指未获授权下使用电脑的情况，同使用自己的设备是格格不入。而且立法会资料显示，条文目的是订立一条新罪行，以致任何人如果怀有相关意图而获取电脑所用，就是违法。因此涉事条文不应该扩展到涵盖犯罪者使用自己电脑的情况。事发2014年，协和小学三名女教师和另一间小学一名教师被指用智能手机或电脑泄露小一入学面试题目，四人在2016年获裁定不诚实取用电脑罪不成立，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亦先后驳回律政司的上诉。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说，有关保安局修订逃犯条例，留意到有意見不放心和大陸達成相關安排，他對此感到很可笑，認為台灣和大陸在法律上是敵對政府，但都能達成移交逃犯協議，質疑為何香港不可以和大陸達成相關協議。梁愛詩說，香港在回歸初期對一國兩制信心不足，因此當時沒有達成移交逃犯安排，但目前已經回歸超過20年，內地亦經過5次司法改革，反問內地是否沒有一些進步，他認為有關擔憂是多餘。一名75歲男子清晨在東區走廊行車線徘徊，被的士撞倒後身亡，的士不顧而去。清晨近5點，警方接報一名男子在東區走廊東行線近和富中心徘徊，大約3分鐘後，警方派員到場期間再接獲另一名駕駛者報案，指那名男子橫卧在東行線。警方和救護員到場後當場證實男子死亡。警方說，初步調查事主獨居觀塘，事發前他沿住東區走廊東行線步行到事發位置，被一架的士撞倒，的士司機未有停低，不顧而去。現場發現的士倒後鏡碎片，死者身上沒有酒氣，未知死者是否受疾病影響，至於是否有腦退化症亦是調查方向之一。梵蒂岡國務卿帕羅林說，中梵簽署主教任命臨時協議是為促進中國宗教自由，要比中國天主教徒的信仰生活正常化，亦希望影響力擴大到其他弱勢宗教。美國駐梵蒂岡大使館舉辦座談會，出席的帕羅林又說，教廷和中國對話的最高期望一直是促進宗教自由，不是限制或減少宗教自由，各界應該更有耐心看待。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朝早有薄雾。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831点，跌155点，成交金额6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4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79点，升3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4.6，跌3.4；中国平安90.8，跌2毫；融信中国11.78，跌1.2；中国铁塔1.89，跌5仙。 建设银行6.93升一仙，汇控系盈富基金系30.15跌一毫，汇控66.4冇升跌。吉利汽车16.24跌一毫二，华夏沪深348.1升一毫半，友邦保险79.85跌一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11.41，瑞士法郎0.998，澳元0.712，加元1.335，新西兰元0.679，人民币6.715，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24。日经平均指数报21,725点，升12点。港金现价报12,115元，升13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2.53美元，卖出1,292.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敏感时刻大变身，回归2小时， 全新环节 Lady M 计划， 即系咩嚟噶？ 一个星期上一堂改造计划，由眼耳口鼻出发，再到发型同衣着，实行同一班姊妹一起变靓啲，大改造。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由2019年4月1日起，保险业监管局向投保人收取的保费征费会调整至保费的0.06%，征费上限亦相应调整。少少征费就可以加强对保险业的规管同埋对投保人的保障。保监局会透过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收取征费，详情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保费征费，双重保障。 Made in Hong Kong 全新感觉， 新咩感觉？咪又嗰啲咁嘅嘢， 但系有全新主持加入， 咪又系嗰啲流罗？ 唔系，有我。 大家姐好嘢， 我系大家姐。 嗱，咁就唔同啦，起码你自己扮声啊嘛。 Made in Hong Kong 全新环节，问问大家姐。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志刚、 T B、 罗敏忠、 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今日就我哋呢一个环节啦，这么近那么远，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唔系未去过系嘛？ 系啦嘅处女首航第一集面世，咁我哋今日咧就介绍油麻地，我觉得咧其实都几有满足感噶呢一集嘅收获。 我觉得系啊，即系又睇到有好多唔同嘅听众话翻俾我哋知啦，以前嘅油麻地系点，亦都有人话俾我哋知而家嘅油麻地系点啊，即系成件事咧都好有特色咯，我会觉得。 唔系，同埋我哋揾资料搜集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有睇到啦，原来有啲地方咧即系都好特色可以。剛才我讲啊，众芳街嗰条诶滑滑楼梯好靓嘅，真系。 系啊， 仲有京士柏嗰个公园咧，我咁耐以嚟我冇去过。 系，同埋如果你话即系香港有咁多区咧，要各自分工嘅话咧，油麻地咧佢绝对唔会系卖高科技咧，或者咩金融服务嗰啲嘅即系作为招来。 亦都唔系大型连锁店。 系啦，但系佢嘅卖点咧，我觉得就系嗰啲传统啦、 人情味啦， 无论系玉器市场里边你搵到嗰档家书啦，又或者帮你报税啦，又或者你话。嗰啲民間手藝啊、冷糕啊，你講緊話各行各業賣佢嗰啲揾食工具喺嗰幾條街度咧，甚至乎你話即係果欄 店啊，其實都喺嗰度有啊， 好多好多好幾間，你都咁容易買我，我點解會知道？ 所以你有啲人話咧，係啊，即係佢可能係保留咗一個咧好有特色嘅香港咧，就喺嗰笪地方嘅。佢真係這麼近那麼遠㗎，呢個香港可能你都覺得消失咗好耐㗎啦，真係 沒有商 长的油麻地，我就喺条街度有晒啲嘢啦， 系啊，咁啊，睇下下个礼拜咧，我哋仲可以带大家去边一区咧， 亦都要靠我哋嘅听众啊， 系 啊，更加多嘅资料我哋添。 系啊，再讲多次个环节叫咩话？ 你那么近， 那么远，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唔系未去过啊？ 做紧货柜工作嘅时候，如果遇到恶劣天气，应该点做？ 白云会告诉我，应该喺天气未变差之前，快啲检查货柜系咪放喺安全嘅位置。 咁如果真系打大风呢？ 白云会告诉我，梗系要即刻扎好啲货柜啦。 咁我哋有冇得加人工啊？ 白云告诉我，富贵如浮云啊！ 吓，听下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哋。 货柜即安做得好，打风落雨冇烦恼。我哋系雷同义友。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哎，阿千同阿千雷，即系你哋两个咧吓、啊，用童工嘅身份匿喺货柜场度，都做到而家成晒年啦。啊！但系睇你哋同入职嘅时候，个样同身形都冇乜点变过，啊，都仲系矮过货柜嘅，经常都揾唔到你哋，啊，成日以为你哋吞破，啊，都算系咁啦，啊，屹立不倒都咁多年啦，好似都越做越有信心，你哋系咪啊？ 系啊，信心系多咗嘅，有豪哥同埋甜甜咁好嘅前辈，经常提我哋教我哋嘢，真系学到好多嘢噶。但系 乜嘢啊？唔怕讲、啊，人多好办事。我哋两个最好人噶啦。如果讲啊呢个全香港啊最好老板人，应该就系我哋噶啦。 人哋咪话惊你烦咯，成日管住晒，系咪咁啊？ 你讲有啲咩？ 我哋咧就系多咗信心，亦都做得好开心。但系我哋屋企人有啲担心、 啊。啊！你啲屋企人应该由细都担心你哋唔高噶啦，呢啲又好难讲噶啦，冇得避免噶，同我哋份工无关噶。 咁咪 好担心咧吓？ 系咯， 最初我以为佢哋担心我哋唔够钱啊，原来佢哋真系担心呢个发展嘅机会唔够大，机会唔够多啊。 哦，咁钱啊真系冇噶啦， 系咪就系咯？你两个都唔高大，我点俾多啲人工你咧？系真系啊！嗱，即系咁样嘅，你叫佢哋咧就放心啦，你翻去同佢哋讲。我哋香港啊，就是、拍晒心口，我哋我嗰头 响声啊， 向上上望先。我哋香港系世界上最繁忙嘅货柜处理作业港之一啦。就喺啊2018年啊，处理嘅标准货柜单位，你知唔知有几多 少？几多啊？ 你话俾我听啊？ 几多啊？ 超过1900几万个啊！ 哇， 好犀利啊！1900几万个啊！ 处理1900几万个货柜咁多， 冇错啦，难得嚟重复老板娘嘅说话两次之后，你系咪觉得好震撼咧？ 系咯，劲啊嘛！ 但我话俾你听，我哋系唔单止重量嘅，我哋仲要重质嘅，因为货柜处理作业日常工作安全都好重要嘅。 又系啊，我哋成日都要用到唔同嘅重型机械设备，如果工友唔遵守操作呢啲设备嘅安全措施。好容易会发生严重嘅工业意外。 吓、啊，你真系讲到咁样，我考下你啦。嗱，喺呢个货柜场里面啊，常用嘅机械设备啊，包括啲乜嘢啊？ 包括有叉式起重车、英式起重车、橡式起重车、龙门格起重机、塔式起重机、流动式起重机等。 哇，我真系好中意佢咧，讲我哋呢啲工具，讲到几咁兴奋啊 ，rap 出嚟咁滞啊，真系啊！不枉我哋栽培咗你咁多年。嗱，咁问下你啦，要确保呢啲机械设备同埋货柜车可以安全使用嘅话，又要做啲咩咧？吓， 应该对头先所提嘅各种机械设备同货柜车嘅机件，包括车架、扭锁，做恒常检查、定期测验、检验同埋维修， 妥善咁 维修啊， 系啦， 以确保操作安全同维持佢哋嘅良好嘅工作状态。 系好啊。 OK， 提提你啦。嗱，机械设备咧系唔应该用嚟处理超过佢啊安全载重量嘅负荷物，你明唔明啊？ 系啦， 明啊， 明啊，就好似我哋做嘢咁啊嘛，要量力而为啊嘛。 不过咧，我哋对住你哋咧就唔会量力而为嘅，我哋会希望你全力以赴嘅。好啦，问下你哋啦，处理货柜之前有咩要留意嘅呢？吓？ 应该确保货柜可以被安全处理，例如应该先确定所有货柜的实际重量，就好像刚才甜甜这样说，如果货柜重量超过了机械设备的安全操作负荷，那就应该找另外一部合适的机械处理啦。 嗯，那 check 了货柜的实际重量之后，跟住又应该点算啊？ 货柜车司机在交柜之前要打开所有车架扭锁，跟住就要选择合适调运负荷物的设备以及方法。在一般情况下应该使用适当的机械设备，在货柜顶的四个夹角接角以垂直的方法去吊起货柜。 啊，真的讲得好好听喎，啊，佢真係吓。 吓，啊，四个夹角佢都知道，啊，好照你啦，啊。摆四角咪就係咁样。 咪夹起手指嘅。 係啦，嗱，景啊，咁啦，要吊起一啲咁重嘅货柜，那个起重装置就梗係紧要㗎啦。请问嗰条缆索嗰啲吊钩又应该点样揀先好呢？啊， 一样梗系要拣啲构造良好、以优良质料嘅物料造成，并且要有足够嘅强度，同埋合资格检验员按照起重机械及起重装置规例所列明嘅方式进行过测试同彻底检验。每次用之前都要再由合资格嘅人员检查有冇损坏啊！ 啊，真系咧，唔好睇小佢哋细细粒，讲起上嚟咧，真系吓头头是道啊！咁又再问你啦，如果呢啲啊缆索啊、吊钩啊有啲咩损坏嘅，又应该点做呢？吓， 损坏嘅装置就要即刻抌咗佢啦，唔应该再用噶啦。 好绝情啊！啊，但系啱嘅，系咪冇理由留低佢噶嘛？害自己点算咧？真系嗱，好啦，仲要再同你讲啦，我哋货柜处理咧，户外工作。好天晒落雨淋，成日受到天气变化影响。如果你真系突然间砰一声，真系遇到恶劣天气，唔系白云告诉你啦，系黑云告诉你嘅话，咁点做呢？吓， 啊？唉，我哋呢个香港有乜咧？有天文台噶嘛，咁我哋梗系要时刻留意天文台最新嘅天气资讯，仲应该趁天气仲未变差之前，快啲检查清楚啲货柜，睇下佢哋系唔系已经堆咗喺适当嘅位置啊！ 哇，讲句说话都有情感啊，犀利啊！咁点先算系适当嘅位置呢？吓， 适当嘅位置等于要堆放喺坚固同平坦嘅地面上面，地面仲要设置足够嘅排水系统，以确保经常保持坚稳。如果嗰个地面系属于堆填而成嘅土地，就应该要压实加固，以免出现任何松软嘅地方啊！ 真系觉得好好听啊！你真系唔知以为你咧，真系做呢个幼稚园教师嘅嗱。在有需要的情况之下呢，就要由合资格的土力工程师评估，证明安全呢，而且足够坚稳度呢，才好存放那个货柜，知不知道？ 啊，豪哥甜甜，我又想问清楚， 什么 如果真是打大风， 打大风 应该怎么做呢？ 啊，真的啊，你真是未雨绸缪的，如果打大风啊，当然应该要注意风力那个情况啦，同埋环境啊，造成这个漏斗型的风力效应，因为这样好可能呢会令到货柜跌落嚟砸伤附近那些员工，你知不知道好危险啊？ 砸伤附近的员工即是砸亲你们两个 啊， 啊 我们两个是老板就不会砸亲我们的。是啦，咁但为咗减少风力啊，对于货柜嘅影响咧，我哋点啊？我哋要限制货柜堆搭嘅高度啊！呢个你两位有经验啦， 系啦， 因为你哋出世嘅时候就限制咗高度。 唔系佢搭高咗都唔系好高啫。 嗱，唔准咁样话我哋啲员工啊！ 冇咁嘅话， 不过嚟讲嘅系事实。 系啦， 好啦，再放货柜咧，要摆喺成个存放货柜嘅最顶层嗰处啊，同埋咧，我哋要用呢个堆搭嘅装置，又或者捆索咧，将佢好好扎实。扎实啲货柜 系啦，扎住佢啊吓，一啲咧体积较大啊，同埋咧空嘅货柜啊，会较容易受到风力影响，轻啊嘛，系咪？咁啊，而多层嘅货柜咧，能够承受嘅风最大嘅风力咧，亦都啊较呢个低层为低嘅。咁啊喺摆放嘅货柜嘅位置啊，同埋方法咧，都要真系好好咁谂清楚，唔系话求其一个货柜搭起佢就 系 噶啦。 系啊，多层咧就比咧单层咧 系 好好多嘅，大家记住啦吓。 系知道， 咁又系啊，就算一早将啲已经扎好晒嘅货柜，意外嘅嘢都话唔埋噶嘛。雇主承办商有理由相信啲货柜会被强风吹喐，就唔应该俾任何人士进入或者喺货柜堆放区内逗留啦。做我哋呢一行，天气恶劣嘅时候，真系要特别注意安全啊！我真系希望日日翻工到天朗气清， 咁就好啦。 我都希望其实翻工都唔使出粮俾佢两个真系啊，冇嘢冇嘢啊，咁啊咁啦，除咗恶劣天气之外咧，某啲特别情况之中咧，操作流动机械设备嘅时候咧，系要加倍小心嘅。你见我讲得咁虚，就知道我想问下你哋有冇心虚啦。请问你哋谂唔谂到系乜嘢情况啊？答啱嘅有花红加，有冇？有冇？ 咁样嘅。啊欸、等我啦，讲一两个情况过你听下啦。嗱，例如当地面咧湿滑嘅时候咧，吓喺啊行驶啊经过嘅人咧出入口嘅时候啊，啊操作呢个流动机械设备就要特别留意啦。咁你哋仲谂到其他嘢啊？ 谂到有花红加啦，我视线受阻嘅各位嘅时候，或者喺任何车顶正距不足嘅地方，都要特别小心啊嘛。 好嘢，犀利，好嘢，就嚟可以升你职噶啦。啊！听你哋讲咗咁耐有文有路，我相信你哋喺货柜场一定会越做越出色嘅，好快高过货柜噶，你哋俾心机啦！ 多谢豪哥，多谢甜甜。 嗱，即系咁样嘅，嗱，你哋屋企咧就屋企人啊，仲系唔放心嘅话咧，都系日日都唔俾你翻工嘅话咧，你叫佢哋请我上你去你屋企食饭，等我去咧说服下佢哋，吓你明唔明啊？ 嗱， 不过咧系真系啊，嗱唔系九大鬼咧，我就唔想去噶啦，咁啊悭翻啖气啦嘛，系咪？ 哎呀，你上去咪斩雷街坊，搵 我上去， 你上去 我扮系你哋嘅， 系花红上嚟， 咩都好啦，系啊， 花 无百日红啊，哎呀。 货柜即安做得好， 打风落雨都冇烦恼啦。我是谢千雷， 我是谢千童，我哋是雷同二友。 另外呢，有一个由劳工处举办的货柜处理作业安全讲座2019呢，要介绍俾大家㗎。在4月16号星期二晏昼2点到5点半在荃湾悦来酒店5楼的宴会厅呢，有一个免费讲座㗎。欢迎货柜同埋相关行业的前线员工啦、管理督导人员同埋安全从业员呢报名出席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打电话2423-7437向劳工处职业安全行动科查询。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千军万马，一刻。 心忧郁的心也许孤寂，万物有最偶尔总会碰上风浪。 佢哋雷同二友啊，白云会告诉我啊，嗱，我都想告诉一件事俾大家听咧，好得意嘅。咁啊，今日有个新闻咧，佢就话法庭审案，咁啊，嗰单案完咗噶啦，咁样，咁但系咧，佢就话咧，原来中间咧发现一个好有趣嘅过程咧，就佢话无端端咧，法官咧就话要叫晒啲律师咧，一齐嚟商议，就话喂。单案咧就发生咗一个咁嘅风波，你觉得仲可唔可以继续审落去？跟住啲人就咩风波啊咁样？ 哦，我本来咧嗰个疑犯死咗，咁系咪使判啊？ 咁就同啲陪审团有关嘅。咁咧有个规矩咧，就话即系陪审团佢哋即系退庭商议嘅时候，你混喺房仔度噶嘛？就好似即系咩宣布咩年号咧要保密咁样啦。咁咧佢哋就要收埋一啲即系可以对外沟通嘅通讯装置。 系， 即 系要啱 系啦。因为如果唔系，可能你睇喂，其实咧好似话问阿祖嗰个罪行咧成唔成立咧？我见佢咁样成日偷人啲衫咁样，真系吓， 即系要自己好独立咁样去谂噶嘛。 佢就 惊 会 俾别人影响， 会受到阻碍。所以其实咧，佢就话喺呢个退庭商议期间咧，就应该要不能够有呢啲对外通讯嘅器材诸如此类嘅。 同埋而家嗰啲新闻咧咁快咧，你睇到咧即系同类型嘅报道嘅时候咧，即系嗰个记者有个主观嘅谂法，可能会影响到陪审员嗰个谂法噶嘛。 系啊，所以可以隔绝嘅嘛。 咁结果咧，出咗咩事咧？佢话咧当时咧嗰个传讯。即系法庭里边嗰啲工作人员咧，佢话行过嗰个叫做即系休息室咧，就混晒成班陪审团喺里边商议啦。 好混嘅，系啦。 佢听到啲怪声，佢话行嗰个时候， 听到电话打机啊。 佢话听到啲声咧，唔似系即系人讲嘢嘅声，似系一啲咧即系透过声音装置啊，可能系即系手机啦，发出嚟嘅一啲声音咁样。 我睇紧片。 系啦，咁跟住咧，佢话咧仲要听到佢哋嘅对答里边咧有一啲好有趣嘅内容，例如有炸鸡啦、啤酒啦、鸡翼啦咁样。系啦，跟住佢就话死啦，咩事嚟嘅咧？系啦，究竟发生咩事咧？即系有啲咁嘅装置，其实都唔俾噶咯。咁跟住佢就继续汇报翻去啦。咁跟住咧，个法庭咧， 即系佢听啫，佢冇行去打 开 个门。 佢冇打 开个 门。佢就咧由法官咧，佢哋就即系法庭里边啲工作人员咧，就用咧传纸仔，即系大家投暗票啊，即系当我哋三个就系咧，嗱，你攞张纸仔，你老老实实同我讲，你哋做过啲咩嚟？唔开名，但系你哋要诚实嘅。佢话咧，于是乎咧，啲陪审团写晒出嚟之后咧，就发现原来当日咧，佢哋真系里边做咩咧？睇片， 睇咩片 啊？ 啊，呢个真系好有趣。 同埋点解会有片睇啊？因为 带咗手机入去。 哦，即 系一个半个定系几个 都有。佢哋分别睇咩片咧？睇呢个《雷霆救兵》啦。 系 Saving Private Ryan 呢条片，佢话大家一齐 电影嚟嘅， 系啦，一齐睇咗呢个电影啦。咁跟住嗰啲咩啤酒嗰啲做咩咧？佢话原来咧又好得意嘅。另外有一个陪审员咧就攞咗部手机咧俾大家睇，可能冇嘢做，佢话：诶，我结婚嗰条片啊，唔知即系就去饮宴睇嗰条片咧，应该唔系佢自己做新郎嘅，可能佢饮嘅条片咧。跟住大家冇嘢做就睇啦。 哦，即系无聊得闲去倾下偈啫。 系啦。咁但系原来咧呢两个就已经系一个犯禁，因为佢哋始终攞咗沟通嗰啲即系通讯工具。 我想问下，究竟佢哋即系审紧嗰单案咧，系有几重要？ 好重要噶！最近审紧嗰单咩暴动案咯， 吓 系啊！咁但系咧去到最尾咧，佢话 即系延迟又延迟啦。 佢话去到最后咧，佢哋几个双方 party 咧都同意就话。咁睇雷霆救兵同埋睇嗰个陪审员结婚嗰啲片咧，就对本案咧又冇乜嘢。但香港人系咪真系咁中意睇片咧？ Okay. 我哋应该忍一忍手嘅。原来摆低手机真系对大家都系好嘅，好彩冇影响审讯咋。 好啦， 再见， 拜拜， 拜拜。